是 好啦，各位星期五的咖喱饭的观众，咁咧就每个星期五啊，而家都差不多咧，就一开始都要汇报一下，或者同大家讲下呢个被拘捕人士啊。咁因为每个礼拜而家都系有呢、這个即系根据国安法被捕嘅香港人。咁我见到啊，黄国同喺佢屋企带落嚟嗰张相咧，其实即系好，即系好好伤心，我觉得。 系， 因为同叔我都识咗好多年。 嗯。佢 由 民協， 民協嚇，佢由民協年代我已經認識佢噶啦，其實 即係九七年之前啊，係咪應該係 嚇？係係，佢以前係民協嘅，後屘就中間就出咗嚟一段時間獨立，跟住就加咗入民主黨，好似而家仲係民 而家都仲係民主黨嚇，亦都係九龍城區議員係嚇。 九龍城區議員以前就喺有陣時喺網台見到佢啦， 嗯， 咁啊好好人嘅佢，即係我哋呢啲都係屬於佢後輩啦， 嗯。 咁亦都係佢，佢係一個 sax 風嘅高手嚟嘅， 係嘛？ 係啊，即、就、係、是、吹呢個 sax 風嘅高手。 佢真係唔高調嘅嚇，佢反而係喺特別喺過去年紀裏邊多次地係去協助手足啦，好多後生仔啦，好多被捕嘅我哋叫小朋友啦，咁樣去提供好大嘅支援嘅，作為呢一個嘅義務律師係嚇，亦都做過星火嘅義務律師嘅係。 咁而家就仲有我哋所知就係阿何洁宏嘅媽媽啦，即係張女士啦。係 學聯嘅前副秘書長嚇嘅媽咪嚇。 何洁宏之前已經係入過去噶啦，應該坐過。 係啦，新界東北十三子喺2018年嗰陣時，2018年嘅年底嚇。 啊，咁就佢媽媽一路都好支持佢嘅。 嗯。 咁今次就佢媽媽被捕，即係我見到又係好，即係好心噏啦，真係即係。嗯，我睇嗰個案情咧，而家所謂知道嘅資料，是就係、是、用十二送中嚟去編織一個搜捕網，我覺得亦都係，同借呢個泛民初選嚟去大肅清咧，係同一個手法嚟嘅，我覺得。 會好類似，而家就唔係淨係用十二人案件添啊！我相信係因為睇翻。你會見到大公文會咧，其實即係我諗係為佢開嘅 file， 又或者係即係對佢嘅報導針對性地、指名道姓地係去講阿黃國同係協助佢哋口中講話黑暴啊，協助已經流亡台灣嘅手足啊，過去一段時間撐好多嘅反送中運動裏邊被打壓嘅人士啊，被濫捕嘅人士咧，咁其實已經係即係羅列咗好多嘅罪名，咁所以極有可能就唔係淨係今次協助叫所謂叫協助十二港人呢件案件咁簡單嘅，同佢有參與到即係喺台灣嗰度嗰個叫保護傘嗰間餐廳，即係俾嗰啲流亡咗颠沛流离失所嘅手足，令佢哋可以重过正常嘅生活吓，喺嗰边即系搵翻一个即系可以维生嘅工作。我相信呢边嘅联系咧，亦都系我相信系港共政权系针对嘅，系即系想利用今次嘅提控咧，去嘗試去探究嚇，一樣啦，同我哋五啊三民主派人士參加初選嗰啲咧，就話即係背後到底係咪仲有一啲嘅推手啊，幕後係有一啲嘅組織啊，係去策動嘅。2019年咧唔係咁簡單嘅，咁樣係咁，我相信無論係香港嘅初選，又或者係即係阿黃國同同協助台灣嘅手足，台灣嗰條線係咪都有即係另外一啲嘅勢力咧？我相信就係呢個根本對自己完全冇信心嘅嘅港共政權、北京政權，我相信佢哋係想用呢種咁嘅方法去揾多啲資料出嚟，為下一次嘅大搜捕係羅列罪名。 嗱，呢種嘅辦案嘅方式咧，就同伊朗模式或者係南亞嘅軍政府模式咧，就好唔同嘅。 嗯， 咁軍政府模式咧，就係譬如泰國政變咁樣咧，佢就立即去拘捕嗰啲嘅反對派嘅人士，掟咗入監獄先。咁基本上咧，就嗰個震懾咧就係達到啦。咁然後就慢慢恢復秩序。咁但系而家呢種就啱啱好調翻轉嘅，其實佢就將拘捕嗰個震懾效果咧，就喺公眾裏邊引起嗰個嘅反彈咧，就降低先。 嗯， 所以咧，你見到無論係黎智英案好，或者上個禮拜即係呢個泛民大肅清都好啦，佢都會容許你哋 短時間內可能扣留通宵扣查啦，咁然後就保釋外出㗎啦。咁對公眾嚟講咧，就好似因為啲人保釋外出而鬆咗一口氣，呢個係人之常情，我覺得一個正常嘅反應嚟嘅。即係等於我上個禮拜我見到你，哦，終於可以出咗嚟，咁啊可以做節目，咁我自己都鬆咗一口氣。咁亦都係正正就係利用個政權咧，係利用呢種嘅操控呢個嘅民情啊。咁大家就好似咧，因為出翻翻出嚟啦嘛，除咗嗰、那個即係、就是、被告，其他嘅人開始就對嗰件事咧，因為個人拘留住咧，啲人仲會記掛住。譬如啊，肥佬奶或者周庭， 周庭 或者之峰佢哋，係啦，或者啊呢、這個譚德志啊等等、 嗯， 或者其他再有再囚嘅人。咁但係因為如果冇咗呢個拘留嘅話咧，大家就好似個心理上好似回復翻一個正常。嗯，但除了那個被捕的人到他一路去收網大陸的辦法辦案的方式、 嗯、 就是好了，今次立了五十幾個人的電腦和手機，就據路透社透露就說拿回個手機回去送終去解碼嘛，解鎖嘛、嗯、解鎖之後就抄了，抄完之後就再編織一個更大的網 了、嗯、 你看到十二送終就是了，他就一路編織一個大的網出來咯。咁你話協助其實之前已經拉咗一批噶咯喎， 係啊，嗰陣時 唔係黃國同，黃國同呢一批係阿張女士呢一批第二批嚟嘅喎， 係啊，第一批係包括誒社民連啊、唐遠清啊、清姐啊，即係 唐遠清啊，係 啦，以前係阿毛哥嘅助理咁樣係嚇， 啊，咁佢就將佢，總之就其實你根本唔知道佢嗰個嘅案情內容究竟牽涉幾大？好啦，佢又再，就算佢 name 咗黃國同都好，可能佢為咗查其他嘢又得。好似你咁講，即係話佢總之就係攞咗佢嘅旅遊證件，扣押咗佢嘅電腦手機，抄咗佢要抄嘅嘢，咁又再所謂嘅織一個更大嘅網啦。咁佢嘅漸進方式咧，就好多時令到啲民情啊，就一下子嘣一声，哇！拉五廿几人，或者拉阿同叔嗰阵时好高涨， 嗯， 但系跟住就保释出嚟之后就好，即、就、系、是、过度地放松， 嗯， 或者即系好似松咗一口气之后，就将嗰件事咧好似就带淡咗咁样。 系， 其实呢个就系佢嘅手法嚟嘅，我觉得 系。系啊， 系，因为即时扣押嗰个效果仲大嘅，其实， 嗯。 啊、你看到黎智英咪咯，佢個控罪初初出嚟，佢係冇嘢噶。但係佢再拉翻佢入去，唔俾佢保釋嗰陣時候，其實佢冇 further 比開始嗰陣時候多咗啲乜嘢喎？仲係話佢即係根據呢個李運騰法官喺保釋嘅嗰個判詞裏邊，實際上連國安法官都覺得冇 case 嘅喎，係覺得喂。佢呢兩個舉證其實係一個評論嚟嘅啫喎，唔係咩請求外國做咩喎咁樣。咁即係話，before由佢羈押到佢保釋中間出嚟，實際上所謂嘅再即係觸犯國安法嘅嘢，只不過係即係連法庭都覺得嗰個證據其實好弱咯，其實。 同埋佢仲想做一種即係恐怖統治，或者係即係要搞到人心惶惶，甚至乎嘗試繼續係去打散個運動，又或者係民主派、反對派、令到你哋自己本身係即係有即係更加分裂嘅。嗱，你睇到早一兩日，應該兩日前呢、這個《星島日報》啦，咁啊係報出嚟就話哦。这个53名的民主派人士肃清了之后呢，有人就转做这个污点证人啦，所以呢现在六个即涉及组织和策划初选的人士呢，就很短的时间之内应该就会被起诉，就会落获啦，这样这个此其一。此其二，我也观察得到有些蓝丝啊、建制派啊、民建联一些前即落选了的区议员去做那些的网，即是那些什么蓝色 KOL 嗰啲嘅节目又喺度吹风、嗯、啊！今次哦，十二人咧又有人系压咗翻嚟香港啦，因为税数嘅问题啦，咁啊亦都系喺十二人 被囚禁在大陸的過程裏面，他們就提供了一些資料，所以就造成了現在這一波，包括黃國同作為維權律師被捕這一輪的抓捕了樣。其實呢、就是、對我們來說，我覺得這些當然是 fake news， 這些當然是做出來的，但是背後的考量就是想繼續去拆散你那個即係嗰個嘅運動，又或者係個陣營本身係出現咗內部一啲嘅分歧。 嗱，我自己就我嘅睇法咧，我覺得呢啲即係點講啊？可能由2019年6月佢哋政權啊最錯嘅諗法係咩咧？就係呢啲 tactics 可以改變香港人。結果就去到一個嘅即係 escalate 一路嘅嗰個局勢一路嘅升温。以為用很多方法，即係火水救火咁樣，即係其實你諗翻轉頭，由當初五大訴求，跟住到蒙面法一出，就已經係出現咗好多嘅即係街頭嘅衝突啊、暴力事件啊咁樣。咁然後跟住就升温啦。咁每一次到而家，你見到成個政局，啱啱一陣間我哋會再講啦呢個 BNO 嘅問題。實際上佢每一次都係咧，意圖就係用一個壓服，你唔服啊嘛。我再揼多拳，再唔服啊嘛，再揼多拳，兩邊一齊嚟，刑事檢控一齊嚟，同呢個嘅人大干預香港嘅內政一齊嚟，咁然後咧就逼到你香港人投降跪低，唔投降嘅就走人，即係用呢種強壓嘅方式。但係我想話，你睇到民意調查又好，你望下身邊啲人，自己由2019年開始六月。所認識的朋友有幾多會因為呢一個政權的手法而改變咗立場？我認識的人冇，雖然對個方式、運動的方式一定有各種各樣的意見嘅。有人是不贊成裝修啊，唔贊成呢啲嘅街頭的武力，有些就是覺得冇辦法啦咁樣。即係呢個分野，我覺得不是一個價值觀或者是立場的分歧，係個對個。手法的有不同的看法，但是立场呢其实是没有改变过的嘛。好了，结果呢他就永远都去进入了一个自己所设下的陷阱那里。正正就是看到他们都会做民调的嘛，他不信钟庭耀的嘛。好了，当共产党的民调里面一路反映到香港的民意一路没有改变的话，他就想着用更高压的方式去压到你班友妥協或者為止，但是你要一個人正常，有基本的資訊流通，亦都有親身經歷的香港人改變立場。問題不在於你冇辦法壓得到嘅，其實佢只會就係話冇辦法上街，我咪唔出聲咯。你封網我咪唔隨便，我轉呢個 signal 咯，我轉 VPN 咯，係嘛？佢就 be water 咁樣散去第二度，一路都係咁樣。我留不到在香港，我就散去其他國家咯。哦，你攞曬我哋護照，我哋又上不到街啦。咁我匿埋咯，唔出聲咯。但係佢冇改變立場噶嘛，其實啲人，所以佢再爆出嚟嗰下，肯定係好犀利嘅。 同埋佢用嘅方法絕對係錯啦，係即係適得其反嘅。你令到人心係更加即係分崩離析，或者對呢個政權嗰個厭惡係更加大嘅，係完全冇改善到嘅喎，係嚇。 嗱，你谂翻转头，由旧年2019年嘅10月，即系我哋唔经唔觉已经差唔多开始进入两周年嘅咯，其实已经系，系嘛，已经系一月啦，嗱，仲有5个月就两周年啦，4几月添啫，咁你谂下，两年嚟所有嘅方法其实根本系唔 work 嘅，系死撑住一个林郑嘅政权喺度。但我就話，當華春瑩嘲笑緊美國1月6日所謂衝擊國會事件之後，你睇下美國嗰個糾正錯誤嘅機制係幾咁快速。第一展開呢個調查，第二就係動員呢個軍隊保護呢個1月20日嘅即係就職典禮，係 總統就職典禮。 第三主流媒體對於嗰啲採取暴力嘅人，即係提出呢個批評，而特朗普亦都同嗰啲嘅。即系冲入去国会里边嗰啲人割席，嗱呢个就系佢割唔割席，因为佢哋要谂佢哋嘅政治前途啊嘛。特朗普想割想唔割之间，但系佢身边嘅内阁成员辞职、幕僚 就話如果你唔割嘅話，我哋都撇啦。 形成咗個主流民意啊嘛，係嚇 嚇。係啦，形成咗個主流民意。而特朗普都覺得佢唔可以 against 呢個主流民意，雖然佢仍然對選舉嗰個結果係要 fight， 但係佢覺得佢要翻翻去美國嗰個認可啊，主流社會認可嘅方式去爭取。嗱，呢個就係人哋嗰個制度嘅強大嘅地方。香港就唔係，其實五大訴求係乜嘢咧？本質唔係咩顛覆政權、勾結外國勢力，乜都唔係。五大訴求只係要求政權去糾正他們的錯誤嘛，是吧？為什麼要獨立調查警察呢？當時提出五大訴求是仍然相信香港的體制可以解決這個問題嘛，是吧？完全跟什麼黑暴啊，即是中共所 label 的東西完全沒有關的，其實根本是。然後跟著就你看到了，即是很心痛的原因，就是因為正正的糾結就在這裡，中共不肯認同在制度上解決問題，他就是說、哦、已經停了，你們班人還不收科，擺明就是想顏色革命，就開始上綱上線了，想挑戰我們的政權底線、啊、鄭國輝這些、全部都是想、港獨和這個挑戰國家政權，現在就去到什麼都是挑戰這個國家政權，推翻國家政權。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跟香港人的認識，我剛才講嗰番説話，其實就係香港人一個共識嚟嘅咯喎，已經係，即係大家對件事嘅睇法啊，係唔牽涉到剛才我哋所講，你諗翻五大訴求，邊度有牽涉到港獨嘅問題？係冇嘅，其實。 五大訴求主要都係牽涉到六月九號同埋六月十二號立法會要求佢撤回翻呢一個嘅送中條例，而當日因為警暴而導致到嚴重嘅即係嚴重嘅衝突。是这样，是针对那一件事和找、就是、特首是去承担那个政治责任，就是这么多的了，这样是。但是没有回应到诉求之余，不断还更加变本加厉地是透过警报是去想将这些这样的声音压下来，所以呢就纠缠到现在、啊、整整十几个月，十几二十个月没停过，这样是。 我世界上很少见的，你明白吗？一个这么基本的政治冲突，由6月9號、12號，實際上這些對法例修改或者某些政策的爭議，譬如英國，我記得最大的爭議，戴卓爾夫有人倒台，就是因為這個人頭稅嘛，你記不記得？是的。鋪tax的時候，那麼黨內因為戴卓爾的堅持，所以黨內馬卓安、彭定康、這個何衛、希素廷等等集結，就宮廷政變，就 倒戈， 即係戴卓爾冇咗黨魁嘅位置，就失去咗首相職位嘛。 嗯， 係黨內叛變嘅方式去解決嘅，因為 deadlock 啊嘛。係 啊， 係咪因為戴卓爾係即係唔肯褪啊嘛？佢覺得我硬推一定得，咪即係林鄭一樣啫嘛。但係結果佢就由個政黨嘅機制去處理咗呢個政治嘅危機。但係香港呢個咁嘅情況係咩咧？我覺得個危機持續擴大。但為什麼香港人很多就算是和理非或者溫和派都好，不會站回去政權那邊？就是他覺得始終政權是沒有過任何一個政治手段去解決了，撤回不是政治手段的解決來的，撤回只不過 是民意的壓力令到他要暫停而已，是一個政治形勢的、就是、那個力量對比令到政權不敢硬推。但是你跟住帶嚟嗰個政治後果，如果你冇一個政治手段去解決嘅話，你冇理由回復正常嘅喎。其實係咪你唔可能用？除非一你去到最極端戒嚴，但係佢而家就用可能啊，我相信佢係用緊三至四年嘅時間去完成整個香港嘅長期戒嚴。咁嘅話咧，香港人啊，慢慢嗰個打擊面就唔係淨係黃絲嘅咯。佢而家調翻轉啦，佢係一路削弱緊自己僅有的政權基礎嘅，係咪？你而家去到 BNO 啦，我想話，去到 BNO 嘅話，正如我哋嘅標題所講，你諗下你嘅打擊面係幾大？已經唔係黃唔黃、藍唔藍嘅問題啦，已經係，係咪？佢而家就去到咁啦，即係叫做無差別攻擊、地圖炮咁樣，泛民裏邊嘅温和派照殺。而家如果 BNO 問題去到就喺群眾裏邊。 理你淮南定黃，全部都要打擊。 整個十幾萬的公務員團隊，因為你要做這個政治打壓，全部人都要付出代價。而這個 BNO 的制度是當年80年代初期《連三》上面寫著1984之前傾有中英聯合聲明，即是那時候跟國際社會和英國一個有默契作出的一個歷史上面的安排，去回應那時候的人心不穩出來 的制度來的嘛。現在不是，而家因為所謂嘅叫做要反制嚇，對呢個英國政府要協助香港人嚇嘅不滿，咁所以咧而家就要揾呢個制度嚟制旗。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又係自選嘅，又係要透過自己本身都係要受到傷害嘅情況之下咧，係要強行去做呢個政治打壓。 即係所以我話中共嘅阻毒就係咁嘅原因嚟嘅。我哋終於第一次親身經歷呢種大躍進文革呢種阻毒，其實佢有一個自己，即係等於呢個免疫系統失調啊。佢會自己攻擊曬自己，無論係壞嘅好嘅細胞，係全部一齊消滅嘅。呢種咪阻咯，極端咯，係嘛？明明你係要鬥倒劉少奇，結果你要將全個中國帶入去動亂嗰度。上海、武漢、廣西人食人，武漢坦克車、機關槍、紅衛兵組織互相仇殺。廣州中山大學裏邊吊死喺呢個大學裏邊嘅人多不勝數，係咪？紅旗、東風兩派紅衛兵活鬥，咪就係咁咯。明明你只不過你係要攞出將你嘅威脅者剷除啫嘛，結果全國陷入動亂。所以我話香港文革，香港文革就係咁嘅意思，唔係因為我哋有四人幫喺度組織呢啲咩，個具體內容係唔同，但係個 form 係一樣，就係咩咧？政治上嘅極端主義抬頭喺香港。嗱喺殖民地時代，大家唔好搞錯，殖民地不等於極端主義嘅政治。我成日舉例嘅，先師嘅創辦人嘅仔馬文輝，60年代提倡呢個香港脱離殖民地之後走向獨立。有組織有成，又咪係咪喺英國嘅普通法裏邊係咪屬於煽動叛亂同顛覆咧？係，但係結果咧，港英政府係容許佢繼續喺呢個大會堂海德公園講座嗰度去宣揚佢嗰套嘢，因為英國人覺得香港人支持佢哋嘛。1967之後，咁點解我費事理你啊？其實你咪自己喺度亂噏。香港人是近年才認識這個人的，馬文輝。以前是我們80年代整整一代人是不知道在那個年代有人提出過香港獨立，是吧？即使去到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簽署之前，正路應該有人會挖回馬文輝出來，馬文輝還在那時候，是，但沒有人去再討論。所以我就說現在這個情況，一種不用政治手段去解決問題，然後將那個政治的籌碼代價一路升高，這個就是中共的左傾極端政治的抬頭來的。其實內地如是，香港如是，是吧？香港不能獨善其身，因為這種極端政治在內地其實已經開始了接近10年，大抓捕就是維權律師大抓捕，是吧？現在去到什麼呢？我說好像剛才 Gary 說了，喂，有 BNO 的人必定是1997前，譬如我們這種年紀40歲、50歲的人，差不多全部都有 BNO 的。好了，你說現在又好像將範疇收窄了，沒說葉劉說到那麼大嘛， 這個都是今天下午才出來的新聞，就是吹風出來的，現在還在吹著， 好像就說5+1拎了之後6年之後就失去中國國籍，而失去中國國籍之後咧，就按照基本法就不能夠出任呢個公職啊嘛， 係，同 失去投票權 啊 嘛， 失去投票權呢兩樣嘢，如果唔係用呢種首先要取消咗你嘅中國籍嘅話，如果淨係純粹用 擁有 BNO 的情況的話，那么、個、打擊面就會很大了，这样是那么、啊、立即就是这個公務員團隊就會受到衝擊了，怎樣解決其他就是雙重國籍的香港人呢？如果他又有公職、又或者是就是、對商界裏面那些人、又是有 BNO 的，會不會又會就是、令到感受得到很巨大的壓力，從而出現了走資啊，又或者是即係本來係都係要睇定啲形勢嘅，冇諗過咁嚴重嘅咁樣啊，即係本來冇諗過即時走嘅，都可能要好短時間要做出呢、這個即係離開香港嘅決定。 我覺得就逐步嚟啫，大家不能夠覺得唉、又鬆一口氣啦。咁嗱，呢個期望管理嘅嘢咧，共產黨都識做嘅。每一次揾嗰啲最左嘅左嘴出嚟咧，譬如今次咪葉劉咯。就係、是、test water， 我成日都講，就係、是、呢個測試水温啊嘛。測試水温一定係講到最盡最絕嘅。咁你話哎呀，今次大鑊啦咁。好啦，跟住期望管理就係咧，佢 deliver 嗰陣時候停一停，咁佢咪大家覺得啊係，只係限於六加一個公職喎咁。亦都冇唔涉及其他揸住其他護照嘅香港居民。我話俾你聽，呢個係第一步其實。點解咧？因為我哋 BNO 本身好多國家都準備會效法英國嘛。而我諗對好多香港人嚟講，當你有五個國家可以選擇嗰陣時候，五萬國家，五個國家可以選擇嗰陣時候，梗係比淨係一個英國好啦。好啦，即係話佢今日對付英國嘅方法，會隨住嗰個外國政府給予香港人呢個居留權，而會全面去到五萬國家。 你睇個時序都係啊，首先係有呢個 BNO 五加一嘅計劃出咗台之後咧，跟住先至有美國嘅叫救生艇計劃，同埋加拿大俾年輕人畢業之後係可以即係逗留嗰個嘅安排嘅。係 嗱 ，Gary， 我諗你除咗睇呢個即係啱啱出嚟呢個所謂吹風咧 BNO，另外一單新聞冇乜人留意嘅，因為美國嘅事件大家只係關注呢、這個即係。內戰，但是呢美國國會這個 CECC Committee and Executive Committee on China， 即是這個美國國會行政機關的中國委員會發表了報告，我想大鑊的今次，他說一國兩制框架已經不存在嘛，除了剛才你提到就是說呼籲即行政機關給、這個委員會不是國會的、是國會與行政機關的委員會來的，這個是所以那個影響基本上是很大，因為它是行政機關和國會的共識來的，不是只是國會的立場來的，除了就是說就是幫香港人救生艇之外，其實 CECC 的報告CECC 的委員會是絕對要重視的，是什麼呢？就是因為它會牽涉到香港關係法裡面的執行，現在都未開始討論這個問題。如果 CECC 的報告說一國兩制框架已經不存在，國務院就算拜登政府裏面的亞太助理國務卿，或者將來呢由這個 Kirk Campbell 負責的這個所謂亞洲沙皇統領了整個亞洲政策的負責人呢，他遞交給國務卿這個Anthony Blinken 的報告，關於香港關係法的報告，不能夠跟 CECC 這個報告是唱反調的。其實 CECC 說一國兩制框架不存在的時候，Kirk Campbell 不可以說一國兩制仍然有效實施的在香港。好了，結果香港的所有特殊政策都會消失。很多人看不到這個這樣的這個報告出來的那個後果，那個政治效果。 那個 implication 是。 那個 implication， 即是說無論是香港人的簽證，赴美國的簽證，所有文化交流，所有特殊可以入香港而不能進入中國的科技技術、戰略物資出入口管制，這些會跟大陸看齊。這個就真的我經常都說，他們經常針對戴耀廷攬炒十色，攬炒十色，其實攬炒這兩個字的本質是什麼呢？就是弱勢的人在無可奈何的情況底下用自傷其身來去攬住你一起死嘛， 玉石俱焚。 是啦，玉石俱焚。玉石俱焚是什么状态呢？就是我成日都举例，以前在中国帝制时代，男女地位极之不平等， 女性受到男權的欺壓，去到最後尾佢冇辦法反抗嗰陣時候，佢會著件紅色衫上吊自殺，然後變成厲鬼翻嚟啊嘛。呢個咪係終極攬炒咯，我命都唔要，係嘛？我變成厲鬼翻嚟復仇，等你一世都生活喺個陰影裏邊，就著件紅色衫吊頸死。點解咧？因為現世上佢揾唔到公義啊嘛，係嘛？你去嗰啲祠堂嗰啲長老投訴啊，因為你係女人，點會睬你啫？係嘛？跟住你去院衙投訴啊，跟住佢叫你翻返去祠堂問你自己條鄉村裏邊嗰個阿頭咯，由佢決定咯。點會衙門係唔會主持公道噶？係嘛？咁多嗰啲秋菊打官司嗰啲 case 咩？真係楊乃武小白菜呢啲好少有嘅，其實。所以咪就係咁咯。而家就去到咁啦，即係我就係話 CCC 嘅報告到你而家 BNO 嘅呢種所謂反制措施。每一步都是自一个 self-fulfilling prophecy， 我哋叫做自证的预言啊，即系话我哋讲听日银行挤提啦，结果啲人就真系去攞钱啦，一攞钱嘅话，个银行真系挤提啦，本来系冇咁嘅事嘅。而家成个中共对香港嘅政策，其实进入咗佢哋滥炒嘅自证预言里边啦。其实佢任何一步，只要佢停一停，谂一谂。他就會知道，喂，中伏添啦！今次他會覺得自己中伏嘅，係 佢自己跌入咗呢個攬炒嘅劇本裏邊，甚至乎加速咗去令到佢促成咗成為事實啊！提早 了，係啊，咪就係一個自 證，提早咗好多好多步添啊！已經係 係嘛？你正路，就算有人話喂想針對呢間銀行搞擠提。出嚟吹風話：哎呀，我嗰日去呢度攞錢啊，攞唔到喎咁樣。如果你係銀行負責人，你會點咧？係咪？你會就係話大家唔使驚，嗱繼續嚟攞。如果唔夠嘅時間唔夠嘅，我再開放長啲，我星期日都開埋 OT 俾大家嚟提款。係咪？但係當你一諗下，喂，不如咁啦，既然咁危險啊，不如限制佢哋提款啊。每人最多一日唔可以攞超過10,000啊，咁樣咁啊撲街啦！ 咁條隊就會排隊街尾，啲人就會覺得，咦，你一定係此地無銀啊！ 係啦，即係話呢個擠提嘅唔係謠言嚟嘅喎，係真嘅喎，因為我明明以前係冇限制嘅，而家點解只係每一日只可以攞10,000咧？好啦，跟住呢條隊排到去街尾之後，跟住嗰個 CEO 話都唔得啦，限制5,000啊！跟住都唔得啦，索性不如我哋停业5日。去到停业5日之后，我谂暴动噶啦，开始咪就系咁啫嘛。其实系一路到而家，我就话 BNO 系 travel document。当时点解承认呢个 BNO 系 travel document？ 唔系因为英国冇俾嗰个居留权，我觉得，而系因为当时形势比人强。中共是需要在国籍问题里面作出一定的程度的妥协去接受这件事。他现在就调回转来讲了，当时你没有给居留权他们，所以我先接受，错，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你看回中英联合联络声明，这个的大家的协议是很早的，其实关于 BNO 这个协议，因为当时英国是静静修改了香港国籍法。國籍法之後就將我哋本來應該擁有嘅，其實英國屬土公民啊嘛，我哋叫 BDTC 啊嘛， 就加咗係嘛 overseas， 就將佢改頭換面，就變咗另外一條隊啊。其實佢搬咗個龍門啊，我哋再攞唔到 BDTC 啦。但可能喺嗰啲嘅我唔知係直布羅陀啊嗰啲仲係攞緊 BDTC 嘅，我哋就冇咗啦。早期喺新界移居英國。嗰啲原居民就直情係英國 passport 添啦，但係再早期即係 before 佢修改國籍法之前，嗰啲係攞 BDTC 噶嘛，我哋跟住變咗 BNO， 其實英國已經走咗數啦，啊冇居留權嘅呢、這個，正係同 BDTC 嘅分別就係冇居留權。呢、這個唔係中方嘅要求嚟嘅，呢個係當時英國政府出賣香港人噶嘛。而家就調翻轉啦，就話因為當時有共識。就呢個只係 travel document， 所以冇居留權。你而家俾咗居留權之後，就違反當初共識。呢、這個講法係錯嘅，我覺得 扭曲咗當其時嘅歷史嚇。 係啊，係扭曲咗當時嘅歷史，嗰、那個唔係一個條件嚟嘅。而中國從來佢嘅國籍法都唔承認雙重國籍嘅，所以佢咪是 BNO 嗱，咁簡單啦。我想話，如果我揸住 what if 我揸住加拿大護照咧，係咪？我冇加拿大護照啊，我而家。但係如果我將來我家庭團聚攞加拿大護照咧，咁點解加拿大護照又可以冇呢個規定咧？嗱，如果而家北京有呢個新規定啊，就算你話 BNO 係當佢一個俾咗居留權佢，其實一個揸住 BNO 攞到居留權嘅香港人，同一個攞因為各種原因攞咗台灣嘅居留權，或者係攞咗呢個嘅台灣可能冇護照啦，但如果你話係攞咗呢個好多香港人係有澳洲、紐西蘭、美國、加拿大護照噶嘛，咁點解嗰啲又同又唔需又唔喺今次嘅 討論裏邊， 即、就、係、是、所謂嘅反制措施裏邊咧？喂，大佬都完全亂曬龍嘅喎，我覺得真係係咩？志在就係發泄嘅啫，情緒發泄嘅啫。第二，我想問點樣執行？咪督灰咯，靠國安公署去調查咯。除咗之後，我諗唔到有咩方法執行，係咪？除非佢可以攞到英國嗰個嘅喺2021年1月30日開始申請呢個嘅 BNO。而得到在6年之後得到英國居留權而回翻嚟香港的人的資料，如果唔係點執行咧？我想問， 因為英國護照處申請或者係我哋續領呢個嘅 BNO 嗰啲手續，全部係網上做，嗰啲喺英國政府手上邊，唔係喺香港噶嘛？係 嗱，好啦，你話我有 BNO， 亦都去咗英國攞咗英國居留權，回翻嚟香港，6年之後，我而家行入去票站投票。你點核實我有冇投票權啊？我有香港身份證，一路都係香港登記選民。好啦，第二步你話唔准出任公職，佢而家兩個主要兩個限制嘛。啊，就係唔准出任公職，我覺得呢個先係主要嘅，因為英中共好早期喺1997年前已經想抽出，當時抽出嘅就係居英權，因為喺1997年之前。英國是開放了有幾萬個居英權，我唔記得咗個上限係幾多嘅。咁而好多公務員咧，唔係淨係 A.O. 嘅 ，E.O. 好多都有居英權嘅。 特別俾公務員， 你記唔記得當時就發生呢個梁永賢事件？ 係 突然間入境處處長就被彭定康革職啊嘛，提早退休定唔知乜鬼嘢？江湖傳聞一路講就係話。他就是協助去收集啲居英權嘅資料，嗱冇核實啦，呢、這個唔知道真定假， 都係傳言。 但係好明顯，係啦，對北京嚟講，要抽出公務員裏邊嘅親英分子咧，呢、這個就係佢哋一路以嚟做嘢嘅方式嚟嘅。而家今次就借所謂反制 BNO， 實際上個目的，我覺得咧，其實佢係將有張 checklist 嘅過去嗰20年好多想做而做唔到嘅嘢一次過做曬嘛，而家。所以咪借反制 BNO， 實際上最大影響嘅就係公務員啦。 嗯，所以 如果我係後生仔，我都開心嘅。 啊， 你知唔知點解？ 你睇清楚嗰個殘酷嘅前景啊！ 唔係啊，如果我係後生仔，將來我有大把機會加入政府啊。 係，哦，你 因為如果你係咁樣清剿6年之後呢啲嘅 BNO 嘅香港人嘅話咧，或者揸 BNO 嘅香港人嘅話咧，全部都係我哋。40岁以上噶嘛，好多都系， 咁就令到嗰个职场上边出现咗一个断层，咁在下者就可以较容易系可以，即、就、系、是、 你咁样一定系叫人 升高啲，系 系啊，系你而家你谂翻转头啊，而家其实David Webb 嘅估计就话走咗1% 嘅香港人嘛， 嗯嗯， 即系喺呢段时间里边。有1% 嘅 population 嘅人，即係700万人口，即係走咗70000人啦。 七萬人啊 ，Bank of America，Bank of America 美國銀行就估計喺今年，即係1月31日開始接受申請咧。如果係有10多万嘅話咧，咁就講緊係有大約係2800亿嘅资产流失，咁啊，跟住如果5年之后咧，就会高达5800亿。5800亿个数目系等同于香港嘅呢个货币供应嘅大约系8%，应该7.8%左右咁样吓，即系不可话不少嘅咁样系。咁所以你见到特区政府而家答阿细良头先你问嗰个问题，佢点样去执行咧？点样令到你 BNO？ 即係嘅持有人嚇，或者有 BNO 資格嘅人係即係要處理咧，咁佢係透過宣誓嚇。因為如果你整咗宣誓出嚟，如果你去隱瞞嘅話，及後有啲咩係被發現嘅話咧，咁你就即係唔係因為擁有啲 BNO 你唔能夠繼續出任公務員，你仲犯多條罪，就係、是、因為你呢個發假誓。咁所以呢個亦都係涉及到點解我哋今日嗰個題目講話藍絲中招公務員跳船，就係琴日大家睇到清清楚楚啦，就係呢個民政事務局嘅政治助理黎詠如嚇，即係第一個跳船嘅啦，係嗱，即使佢係宣咗誓，佢係宣咗誓，但你睇到佢嗰個嘅動作就係選擇，佢話因為要陪屋企人。小朋友細，佢嘅內子即係佢嘅丈夫咧係新加坡人，咁啊翻去新加坡定居啦。咁但係其實佢哋一家人，佢先生係喺香港定居咗18年嘅喎，點解會喺呢一刻嗰度係去即係、要求去咧？咁樣我相信一定係同而家呢個宣誓 BNO 雙重國籍嘅呢個嘅爭議係有關嘅。 我想黎詠如的情况是很 typical 的。第一，很多香港人呢其实的另外一半呢是有外国国籍的。这一半有外国国籍的，你想回转头是不是由1984年开始累积这30几年、香港人不断受政治困扰，受前途问题困扰，跟着六四，跟着九七。跟住到呢個2003年嘅350万人上街，跟住到2014年嘅雨傘運動，到2019年嘅反送中運動，中間累積走過翻翻嚟嘅香港人，我相信最少啊，喺呢30年裏邊有100万。好啦，呢100万人裏邊，佢哋嘅配偶，佢哋嫁俾佢嘅，可能佢一路都未歸化或者未申請佢哋嗰個即係。決定去翻翻去佢嗰、那個，即係攞咗護照嗰個國家。而家全部要提前考慮，就好似黎詠如咁，可能佢本來諗住做阿徐英偉助理噶嘛，咁肯定係根正苗紅噶啦，係咪？做得呢個民政事務局嘅正座，肯定係唔會係黃絲嚟噶啦。呢啲仲要宣咗誓嘅喎，佢係係到 BNO 呢件事出嚟先至辭職喎。好簡單，佢個老公就會同佢講：喂，唔好搞啦，屌，快啲離開香港，搞唔掂。點解？新加坡人最穩陣，新加坡人係最怕 take risk 嘅。新加坡人就會諗 ：What if 將來如果大量香港人走，唔係淨係 BNO 啊，揸住加拿大、紐西蘭、澳洲賣樓賣嘢走人嗰陣時，會唔會香港出現咗1950年代初上海嘅情況咧？係唔俾走咧？而家就係唔俾你走啫喎，唔俾嗰啲泛民嘅人走啫喎，係嘛？但係如果佢個打擊面大到咁，所以我就話佢進入咗無差別攻擊狀態，呢個就係極左極端主義嘅行為嚟嘅，其實。 所以今日另外一單好震撼嘅新聞，你就會睇到加拿大政府就係話，如果特區政府做咗一個嘅處理，即係加埋北京政府就話唔容許雙重國籍嘅話咧，就有一個即係為加拿大籍嘅香港人撤橋嘅準備。哇！大佬，你講緊三十萬加拿大人喺香港喎，大佬，呢個係就係你口中講當其時上海係咪有咁多人撤離啊？係 上海佢就會話俾你聽，我哋冇事嘅，唔會封港嘅，資本家繼續留低。好啦，隨住呢個政治運動越嚟越深入，公司合營改造開始啦，喺寒戰之後，即係話你要將嗰個資產交翻俾呢個國家啦。國家就委託你做管理人，管理人咧就我俾一個叫做股息你，譬如可能 let's say 13% 嘅股息 guarantee 嘅，咁然後跟住隨住再咗啲之後，連嗰13% 嘅股息都冇埋，結果係咩啊？係攞曬你之餘，仲要鬥你，話你點樣剝削啲工人？結果陳毅每日坐喺外灘嘅 office 睇住嗰啲資本家跳樓。叫做空降兵啊嘛， 空降兵系今日有几多空降兵咁样噶嘛？嗰阵时系 系啦，就问个助手今日有几多空降兵？咁点解要跳楼咧？其实好悲哀啊！点？因为本来初就投黄埔江，结果唔死得仲惨，仲惨，自杀都系罪嚟嘅，自杀唔死得都系罪，叫做有背叛国家人民。 咁你不如我自殺，既然決定到自殺，我就一定要揾一個必死嘅方法，一定死嘅方法。你諗下幾悲壯啊？係必定死嘅方法。香港人對呢段歷史係毫無認識。上海曾經係1946年，即係中日戰爭唔計啦，因為嗰陣時打仗。在这个300年之前就是整个亚洲的最大的金融中心，东京都不知道在哪里，我告诉你。 很辉煌的那时候的历史是。 你看外滩你就知道咯。外滩的汇丰银行是永就是那个的就是巍峨的香港很多啦。是不是有个总部在上海嘛。好啦，你整个这样的金融中心是一两年之间毁灭，你想想。现在不是又 repeat 紧咯，我就说。他當時有沒有意識去毀滅這個金融中心呢？他沒有的，他只不過是按著他們的意識形態綱領去執行而已嘛。是嗎？你想想當初70年代，我記得上海80年代回復股票市場，鄧連瑜就在這個上海外白道橋的錦江飯店剪彩，因為外白道橋對面的那間錦江飯店，是不是錦江我忘記了，總之是外白道橋對面一間最早期的英式酒店，就是当时的股票交易所的所在。你想想多唏嘘。是吧，那些上海证券经纪很多走了来香港。上海的纺织家族本来就是最厉害的那个长子嫡孙那些，就留在大陆看着祖业，就委派那些庶子，即是不是大仔，就来香港发展做准备定这个逃生门。结果最终经过30年之后，那个长子的房人全部扑晒街，因为在上海嘛，你看唐英年家族咪咯，系嘛？佢嗰房人即系唐长千嗰房人喺香港咪发达咯， 强烈对比啊，差天共地啊， 走同唔走嘅啫，一个嘅决定嚟嘅啫，其实系。而当时上海佬都好醒噶啦，已经系我唔系唔走，我派住一啲嘅先头部队，唔知香港点咩情况。走嚟香港，準備定呢個逃生門先。結果5253年已經咩啦，山閘啦。你而家呢種行動，你喐呢個國籍法，中國國籍法呢樣嘢，嗱，坦白講，政見嘅人咧仲可以咧當睇唔到、扮聽唔到過去兩年嘅嘢，但係每一個藍絲家庭，佢都會自己諗下。你黎穎瑜就一個好代表性嘅例子，喺而家呢個時候。經歷過2019、2020都不離開政府的人，政見上一定是保守的。但是去到他的兒子的利益，將來在什麼社會長大，究竟香港還是不是他們所見到的一個有制度、有體制的香港，或是用內地搞運動方式來管治的一個地方，他們看得更清楚過我們啦。他在建制裡面嘛，因為去到這樣的情況下，他沒有得不選擇的，可能佢唔走嘅话，个老公就话离婚噶啦。我觉得 唔系净系 BNO， 去睇到好多嗰个管治手法， 梗系唔系净系 BNO 啦。 下咁简单，而去睇到嚟紧一，梗系收到好多风啦。即系朝见口晚见面嗰啲嘅施政嘅手法，等同于即系流民啊，等同于即系呢啲极权政府嗰种嘅 冇晒制度嘅 打压啊，即系唔系专业议政啊，唔系专业去执行呢、這个即系制定公共政策啊咁样，你会知道前景系暗淡嘅情况之下，自己仲要参与做刀手，咁就要谂自己嘅后路噶啦，系 即系话呢个姓黎嘅一定知道跟住落嚟。仲有好多仆街嘢。嗱，咁嘅情況下邊，喂，大佬，如果連國籍法都喐嘅話，你所有香港嘅一國兩制嘅 building block 都冇噶啦，其實已經係唔好講話國安法已經係一隻將內地嘅呢個政治運動嘅方式帶入香港。跟住佢話再準備會修改埋行政長官選舉委員會嘅方法嘛，同埋呢個立法會嘅組成啊嘛。好啦，即係你一國兩制所有嘅 building block 就倒退翻去97年前㗎啦，我估計。咁喺呢20年裏面嘅和理非，即係話，唉，算啦，香港都唔係太衰嘅啫，都起碼比起內地嚟講都好少少啊。咁即係嗰個 premium 啊，香港個 premium 喺藍絲嚟講就係咁啊嘛。起碼我哋 travel 有自由啊，仲可以睇到即係上網啊有自由啊，仲可以鬧下政府啊，咁我哋比深圳嗰啲人仲好啲啊，比起上海嗰啲好啦。你而家一夜之間睇齊， 咁嘅話，對於呢啲仲剩翻嗰20%、30%，係扮睇唔到炸瞓嘅香港人嚟講，佢個 wake up call 嚟嘅。個 wake up call 就係話，佢屋企人，佢為咗自己嘅細路，佢會自己要做一個決定嘅喎，佢嘅 family 嘅決定嚟嘅喎，呢個。所以我話喐 BNO 呢樣嘢係超級加速師嚟嘅，其實係。是比起他什麼辦國安大案、啊、這些大肅清大走步呢、 嗯、 是無差別攻擊來的， 掃曬所有人， 掃曬所有中產、 嗯、 而那些中產裡面有相當多是建制的支持者來的、嗯、是啊，你想到的其實、 嗯、 就是那些收成期那些，即有能力出售資產，系嘛？佢唔会，佢唔系谂佢自己喎。嗱，佢会谂下，我咁醒，我继续参加呢个中环总商会，继续咧去总商会里边发表嗰啲打击黑暴好嘢嗰啲言论。但系实际上，再谂谂，我个僆仔本来谂住大学之后先去美国升学，而家唔系啦，唔对路啦，中学已经拱过啦。好啦，中学拱过去之后，跟住就点咧？咁细个。又冇信得过嘅监护人，不如叫个老婆去啦。跟、 嗯、 住再谂下，个老婆就会话：，喂，咁你仲留喺香港做咩？系、 嗯、 咪想离婚啊？ 系啊，你男士根本从来都系从自利嘅角度去谂噶嘛，所以你咪会见到连谭咏麟都攞住 BNO 当去旅游证件咯，就系咁样咯。佢哋嗰啲逻辑系咁嘅，就系林郑一家人， 屋企人揸咩护照就知啦，系嘛？咁即系话你而家连阿林兆波都要割席噶啦，我谂。你叫林兆波 surrender 个护照，佢唔同你割席，系嘛？所以我就话你而家系无差别攻击，仲要系动摇成个管治核心。但你问阿戴耀廷好，或者系佢哋口中所讲嘅黑暴啊，又何来呢种力量去动摇成个一国两制嘅基础咧？我想问，系咪即系话美国？我举例啦。華春瑩那些那麼喜歡嘲笑美國1月6日的事，即是說牛國興衝入去這個國會大樓那個很有型的牛國興，牛國興怎樣可以摧毀美國民主憲政民主呢？就是他衝進去之後，跟著這個波洛西加這個麥康奈爾共和黨民主黨兩大這個領袖大家共識全國戒嚴，去嚴防這個民兵組織去衝擊每個州政府，然后全国进入紧急状态，然后跟住派遣国民警卫军去驻守全国所有的政府部门大楼，然后五角大厦出动无人机同埋呢个战斗机喺空中监察，然后跟住美国的正规军驻守呢个美国国会同埋华盛顿特区，你估会点啊？啦，系咪？好啦，成个美国进入戒严状态啦。跟住真正的內戰就會開始了，因為很多人就會覺得唔係啊嘛，我出街都唔得，唔係啊嘛， 過猶不及啊嘛， 我出嚟講句嘢就俾國民警衛軍拉咗，我去州政府示威，明明係和平示威，跟住嗰啲國民警衛軍衝過嚟就掃射我哋，咁咪攬炒咯，會唔會先得㗎？係即係一個正常嘅政權都唔會噶嘛，係咪？因為佢知道去到咁極端嘅話。個局勢就失控噶啦嘛，個失控嘅話好啦，軍方裏邊嘅強硬派又會出嚟，其他極右勢力又會出嚟，就一路加柴加火去將呢個嘅局勢升温噶啦嘛。所以你見到佢咪完全 target 好快，連特朗普都切割，跟住成件事嘅 scale 就縮曬啦，開始。其實一路係將件事收細啊嘛，應該係。但你想返轉頭過去嗰兩年到而家呢個 moment 啊，好似1月22號開會係嘛，人大 係嚟緊個禮拜， 到而家呢個 禮拜六嚟嘅又係嚇。 喂，直情係極極即係升到另一個 level 㗎啦！如果搞 BNO 就、 嗯、 Gary 唔係國安法咁簡單㗎啦。 嗱，我就唔低估中共嗰個你話邪惡程度，又或者係即係為咗面子，又或者係叫做反制英國嘅 BNO， 去到非理性㗎啦。如果搞 BNO 就 完全係非理性嘅嚇。不過就真係過猶不及，甚至乎佢而家要限制咧，都係可能諗住，咦，留島不留人。 的策略，既然你们已经这么多离心的话，我不介意你们走，不过我用这个现在为什么今天傍晚又会有个新的新闻，就说只是透过如果你拿了 BNO 之后又离开之后，就剥夺你的中国籍、中国国籍，从而令到你不能够出任公职，同埋这个不能够投票，拉长或者是减低那个震荡，我会觉得都不是留人的，只不过纯粹从资金的角度，我不想你这么短时间之内呢是去带走大量的资金。如果你走人的话，我都找大陆找人来去填补你的公务员团队里面人员的流失，不过填补要时间的嘛，都要一两年两三年或者更长的时间的嘛，中间造成的震荡很大镬的、哦、我纯粹从我的政权稳定令到特区政府继续能够略为有效去管治下去，所以我就这样去做咯，这样是。其实是很戆居的。今天有另外一单新闻，就是说就是等同于之前不是说现在禁了澳洲，不在澳洲那买煤炭嘛，是不是？你有没有听到有单新闻就传呢，就澳洲那有些煤的企业呢就说卖给其他国家，包括印尼那些呢，原来那些国家转头呢又是会最终的目的地原来去回中国大陆的。咁即係兜一個圈，兜一個圈之後咧，係啦，兜一個圈之後，其實都係要買翻澳洲煤嚇，咁、但係又要為咗面子，為咗意識形態，或者係即係外交嘅戰狼外交嘅一種嘅即係策略需要咁樣嚇，咁啊即係揾一個圈出嚟之後咧，就搞著自己，但係都要死要面子，即係呢個就係中共嗰種咁樣嘅手法嚟嘅，係。 Gary， 我話俾你聽啦，隨時呢條橋啊！是中共叫澳洲那些煤的公司，你不要直接给我了，你运一运去印尼，再由印尼分公司或者卖给印尼公司再转过来啦。 如果不是我就很没face， 隨時 在 大陸， 我讲了出去不能够收得埋。 他这样做的，我告诉你听啦。 即是夹埋做一场戏。 我就说呢，我就为什么这个已经是去到一国两制的根基呢？你望返转头，基本法承诺那些东西，我说他是当时1984年香港确认香港已经有的东西而写入基本法的，我觉得不是凭空抽空的历史条件，某条友想出来，邓小平想出来，基鹏飞想出来，或者这个老平柯在石想出来，绝对不是。好了，当时已经有的东西，其中一样东西是什么呢？当时就是要稳住香港的信心嘛，所以才有这个国籍法，本来是真的不承认双重国籍，所以才有这个这样的安排。现在我觉得他已经去到地步，就是我不 Q 理你了，投资信心乜都好，我现在大把钱大把人才，是吧？我要做乜就做乜，这个就是当年他进入上海的时候的心态来的，是吧？我 buy time 留住上海的资本家，然后跟着我共产党大把人才，我使乜你咩唐启千啊、董浩云啊这些人留在这里啊，是吧？做航运我不懂啊，做纺织业我不懂啊。好了，但他不知道国内的政治形势一路极左路线抬头嘛。初他咪找荣毅仁，即是荣智健的老豆，做国家副主席的，我记得荣毅仁。荣毅仁咪就是上海资本家咯，是吗？搞下搞下，荣毅仁都被人斗埋啊，已经。因为他自己会一路向左行噶嘛，架车唔单止左太啊，其实他的轴是倾向左边噶嘛，个前轆系。 他以为令到资本家安心，由资本家的手是去执行他的政策，但怎知道都出事 了。是的，就算个太是向前正中都好了，他的车轴是向左的嘛，是吗？他这样直行，他以为直行，其实他的车行下就会向左边过线的嘛，跟着就迎头相撞。所以我就说香港现在只不过是什么呢？减低的震荡，我觉得就先处理了那些在潜伏在他们眼中潜伏在公务员里面的亲英人士，将他抽出。好了，我想问今后还有什么好人会加入公务员团队？好的政务官 AO 啊，我讲的四百多人而已，过去那几年啊已经流失了大量的这些本来是 high flyers， 我们叫做是明日之星的 AO 了。如果我是40岁的，我不撇，我还有机会转的时候我不转，我到五六十岁没得转的了，可能或者我三十岁我仲唔转。好啦，我估计呢个新闻出咗之后啊，再会有大批 AO 逃亡。 系，佢唔出声，佢嘅另一半都会同佢讲，请你谂清楚。 特别系女士啊， 系啊， 如果个老 工在外面是做那些商界的话，哎，不要做了，那些仆街工，是吧？你不如跟我兒子去英国读书啦， 为了下一代。 啊，很多时候就是那个压力啊，会变成是其实是很悲惨的，他会回到我们八十年代八九年之后，太空人啦，太空人造成的家庭破碎啦，单亲家庭啦，婚姻破裂啦，就是这样。曾玉成你记不记得为什么叫太空城啊？因为曾玉成的前妻安排信报揭发，当时就是移居了加拿大嘛。 那时候他刚刚创立这个民建联的人留港 建港，他是民建联的，刚刚建党没多久，老婆就走了加拿大嘛。 对啊，当年的廖成利跟他对选，就是整个选举工程就是见到他讲 叫住他太空城太空城太空城太空城，他的选举口号就是这样。丑闻嚟噶，当年系好大嘅丑闻嚟嘅，嗰阵时系。 收尾离婚啦，系咪？佢再分咗冇耐啫嘛，其实系。 因为人生规划大变啊嘛，系。 呢、這个都系佢嘅自己嘅一个，即系喺个大时代里边嘅一个，即、就、系、是、悲剧嚟。 嗯嗯。 即系话你会，即、就、系、是、你谂下，将会折磨几多香港嘅中产？嗰、嗯、啲人今时今日佢唔会再谂，诶，睇定啲先啦，睇定啲先啦。是吗？你打开新闻，为今日农场官立中学又喐一个老师，因为教材的问题。听日又拉呢个嘅一个知名人士，哦，因为被指违反国安法。后日跟住就话，哦，公务员里边有人违反宣誓，所以被革职。 嗯嗯。 再大后日跟住就话立法会再搁置，今年九月冇得选。然后跟住就话俾你听，所有区议员不能出任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成员。嗯，跟住到最後尾公布就係話，今下一屆行政長官選舉只有一名候選人叫梁振英。嗱，我當然好唔希望啦，但係呢個就係叫做活用活學習近平底線思維啦。香港人都要，其實點解咧？就係、是、你要諗下喺呢一年2021年裏邊 worst case scenario 係乜嘢？每一個香港人都要諗，究竟2021嘅 worst case scenario 係乜嘢？咁當佢去到喐國籍法，已經係非理性噶啦，我覺得。咁、嗯、你就要諗，再極端、再壞落去會係點咧？唔係我去煽動啲人諗，係每一個人自己都會諗啦。其實係，係、嗯、嘛？喂，我有細路送走先啦，個細路咁細，咁點算啊？是、 嗯、 但一個過去一齊陪佢走啦。如果有英國 passport， 原本唔想去嘅，結果加速去。你谂下系咪？ 因为预期 三十号之后， 预期个情况会更加坏落去之下嘅话咧，就逼佢哋做个更加提前做呢个决定，因为会假设未来可能连走唔到， 同埋其他嗰五眼睛五角揸住外国护照嗰啲都会走啊，唔系净系拿住 BNO 过去六加一嗰啲啊， 即系会烧埋去。如果搭咁啊，担心系吓， 系已经攞咗，然后翻翻嚟嗰啲啊， 嗯嗯。 本来个细路喺澳洲出世，攞埋澳洲护照，好多人就回流翻嚟嘅啦。喺加拿大出咗世之后，攞咗买咗保险啦嘛。我谂下香港揾食好，啊楼价每年都有 10% 增长，20% 咁，好啦，翻嚟香港。而家个细路好简单啦，我当佢哋九五九六系高峰期，即系话嗰啲细路，我当佢九五九六出世最多啦，喺外国。好啦，攞完之后。可能九八九九翻嚟，或者零零翻嚟，呢啲細路而家二十一歲啦。 嗯， 好啦，喺回流最高峰咧，我覺得就應該咩咧？就唔會係97嘅，因為98就亞洲金融風暴嘛，應該去到03之後。 嗯， 好啦，即係話呢段時間裏邊喺外國出世、擁有外國護照呢班所謂雙重國籍嘅細路，你嗱臨送翻佢翻去澳洲讀書啦。你怎会被他仲留在香港啊？是不是现在就是加速他们快点走，其实。好了，你说留岛不留人嘛。 嗯。 我想问，如果大陆佬这么多专才可以即时填补到香港人的空缺啊，那你想想那个信心崩溃得多快呢？包括公务员的空缺。如果是由一些淡仔阿姐口音的人来去宣读这个香港的退休保障政策。 嗯。 这个画面啊，个冲击啊，系仲大过过去嗰两年发生嘅事。如果你系香港中产，你个细路喺香港读书，你唔仲唔走？ 藍絲走得仲快，最有錢最有能力走嗰啲藍絲即刻走添啊！ 最為自身利益籌謀嘅就係佢哋。 係啊，嗱，我哋休息一陣先，翻嚟我哋都要加時講下呢個科興疫苗。係 啊，未講呢個， 因為大鑊啊呢單嘢。因為呢個就係最先政府話會幫長者接種，而家其實係一個 crisis 嚟嘅根本係。如果咁樣硬去嘅話咧，我擔心即係會有因接種之後咧，會出現好大嘅問題。係 啊， 所以一定要 政府連買嗰個協約裏邊嘅條文啊、詳情都唔肯講出嚟嘅。 係啦，我哋休息一陣先，翻嚟再處理呢個藥劑疫苗嘅問題。 好。 身體呀。 是好了，回来为什么要讲科兴疫苗呢？因为这个是很贴身的问题的。嗯，你记不记得 Gary 林郑就说最先就订购700万支，最先100万支一月的科兴疫苗叫做 CoronaVac， 就会来香港优先帮长者打嘛。嗯，我记得是这样的，嗯，当时的政策。我收尾 帮长者、长期病患者和住在安老院舍的人。 是啦，我就上去再 check， 咁啊 check 到呢个立场之后咧，最新修订立场就系聂德权出嚟讲， 嗯， 就系话会交俾专家再睇清楚啲数据，先至再作决定。 嗯， 我觉得而家应该未作决定之前，已经要 stop 呢个 coronavirus。点解咧？因为嗰啲数据，你睇乜嘢数据啫？我而家睇晒佢嗰啲数据，嗯，其实根本系唔清唔楚嘅，全部都。嗱，巴西最新。巴西 是他的其中一个疫情最严重。他在几个国家做实验的。印尼、土耳其、巴西、孟加拉，中东就是沙特阿拉伯。而在巴西呢就两个数字，一出的时候就说七十几，现在就跌到 78%。 圣保罗州那个叫做什么什么布坦坦 Institute， 布坦坦研究所呢就去到 50.38， 啱啱啱啱啱世卫的要求。我觉得这个数字都是假的。 哪有这么巧啊，是。 啱啱过到世卫的要求。好了。土耳其就说九成几，93点几我记得。但土耳其是没有任何提供任何的书面的数据支持的。口噏的啫。第三，孟加拉 suppose 应该是最穷、最需要科兴疫苗的，是终止了试验，stop 了孟加拉，没有公布什么原因。三，印尼，印尼公布了一次，即日改口 ，turn down 到好像是六成几现在。好了，即是说究竟我想问聂德权一句而已，陈肇始都是。究竟而家科兴疫苗嘅有效保护率系几多？有冇人答到我咧？我想问。 说不清。第三期嘅临床检测嘅结果冇交代。喺国际期刊俾同业嘅专业人士系去做检视嘅，又冇。连个 methodology 个实际即系嗰个做嘅方法系点样都冇详细交代，根本就系乜都交代得唔清唔楚嘅，而家系。去到呢刻， 我不歧視 Made in China 的疫苗，如果中國的疫苗按照國際標準，你用輝瑞好其他的做 benchmark 那種的試驗方式，比國際的這個疫苗專家好、疫症專家好，或者藥廠看清楚的數據，如果大家確認就算你說它有八成都好，我覺得都已經是很厲害，不要說去到九成，就算它去到七成，我覺得已經是值得支持了。即如果中國在疫苗研究裏面 是去到符合國際性的標準，用最高的透明度，即使試出來去不到九成而去到七成的有效保護率，我覺得都是已經很厲害，因為它是用一個叫滅活的方法。滅活和輝瑞的分別是什麼呢？就是它是用化學劑量去抑制病毒，減低病毒的個殺傷力，然後打入你身體，激發你身體的抗體，但是這種化學的抑制劑是會同時減低了那個疫苗的有效率的，這個是舊式疫苗的那個原理來的，滅活疫苗是舊式疫苗的原理， 它聲稱滅活疫苗它這種那個副作用是會比輝瑞的少一點的，這樣是他們這樣說， 因為它是就是怎麼說呢，明明那個病毒打進去嘛，疫苗的意思就是打病毒進去，咁其實以往生產疫苗都係咁噶啦，就係減低咗個疫苗嘅殺傷力，打咗入去之後咧就冇嗰種嘅所謂病徵出現嘅，不過就可以刺激到你產生個抗體嘛。 抗體嚇， 係啦。咁當時亦都好多人講就係話呢種疫苗係有佢嘅限制。咁科興嘅老細出嚟講到100%添，但係收尾就開始唔見影啦。一路到而家，連第三期臨床數據都出唔到，去到咁嘅地步，你仲唔 call 停？喂，大佬，那些疫苗運到嚟是不是倒落鹹水海？我想問一下。第二，在呢個 Butantan 嘅 Institute 嘅 report 裏邊咧，佢係分年齡組別嘅。其實佢呢個 50.38 咧，係將唔同年齡組別撈埋一齊得出嘅平均數。喺長者裏邊係接近四成嘅就得。喺後生仔身體比較好、免疫系統比較強大嗰陣時候，嗰啲有六成幾，拉雲就係50点几。喂，大佬，四成幾，然後你優先俾長者打，優先俾照顧長者嗰啲人打，打完之後佢哋有六成機會感染嘅。喂，你唔大鑊，我想話，印尼點止成為煤炭轉口嘅中間人啊？而家呢個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已經打咗科興疫苗添啦。點解咧？因為印尼係採購咗1.3亿劑科興疫苗， 咁多啊，1.3亿。 好了，我想问一下我们的印佣打了疫苗来香港，如果他 present 张针纸的时候，给不给他隔离，用不用隔离，这个牵涉到你信不信科兴疫苗的效果的，因为印尼就是打科兴的了，而印尼的 工人嚟香港之前 present 咗張科興嘅針紙嗰陣時候，我所理解啊，我覺得而家係亂曬龍。衛生署疫苗採購其實係有標準嘅，你而家打緊嘅啦，嗰啲咩第幾，即係嗰啲每季啊，每年我哋打嗰啲流感疫苗啊， 正常嘅流感 第幾價第幾價嗰啲啊， 十三價廿三價嗰啲係嚇， 係啦，佢全部好多都係滅活疫苗，但係衛生署批准呢啲疫苗咧係有一個標準，係高過 WTO 嘅標準。我想問一下而家張竹君也好，任何一個衛生署嘅官員有冇出嚟去同我哋講用乜嘢標準去批准科興疫苗？用世衛標準定係用香港衛生署沿用嘅標準咧？我所知香港衛生署沿用嘅標準係高過世衛嘅。如果我冇記錯，應該係六成以上。我想問，點解唔敢 stop 呢個科興疫苗咧？喂，既然而家戴口罩，我哋咁樣去抗疫都成年幾啦，咁你咪等到輝瑞嚟咯。咁你如果叫啲老人家打完科興原來唔 work 嘅，佢嘅屋企人會再要求打多一劑呢個牛津或者呢個BioNTech 同埋呢個科興呢個輝瑞，咁你咪又再重複做多一次咯又。我覺得而家究竟係咪政治掛帥，連抗疫都政治掛帥？ 呢個絕對係，記者問阿聂德权，佢話即係咦，如果而家係咁嘅話，即使國藥嘅疫苗喺大陸嗰度啦，因為澳門就係買國藥嘅，澳門就唔係買呢個嘅科興嘅，國藥嗰個嘅有效率咧都略比呢個嘅科興高嘅嚇。聂德权就唔答嚇，聂德权就唔清楚係去講，佢話咦，如果要轉嘅話，轉唔轉得嘅咧？而家呢一刻。在買的過程裏面那些協議有沒有跟這個的科興說一定是要看完所有數據才做最後的評估呢？現在這個協議是否初步地預訂在它付運之前呢都還可以做一些調整呢？聂德权或者陳肇始其實是沒有回答過記者這些問題的，又說如果要轉的，如果不買國藥了，我要買這個的英國的疫苗咁又得唔得咧？佢又話啊，如果係要轉另外一種嘅，可能又要等到2023年噶啦，而家可能太遲噶啦，咁樣係 嚇。因為一開始做咗一個錯誤嘅決定啊嘛，就係買科興疫苗嘛。嗱，相對嚟講，國藥兩個高層官員已經辭職啦，你知唔知啊？炒咗魷添啊！如果你諗翻轉頭，我哋成日都講過，中國一路以抗疫大國嚟去。建立習近平的世界領袖的形象，你想想是不 是 作為他繼續永遠執政的基礎，2022就是他決定他永續執政，因為他跨越十年的限期了， 既做大外孫，但亦都扮救世者，是去卸去了自己本身是輸出這個武漢肺炎的這種罪行，容許我這樣說。 是啊，所以他要零風險而家做任何嘢都，因為而家進入習近平連任，跨越兩任。江澤民、胡錦濤都是做十年啫嘛，佢要跨越呢十年嘅限期，他一定要做出一些全國歡呼的功績出嚟。除了香港提倡民族主義之外咧，即係打香港之外咧，第二就是大國抗疫戰啦。 仲要今 疫苗戰是最關鍵的一役嚟， 仲要今年是呢個共產黨100週年。中國共產黨100週年， 因為佢疫苗外交就係佢最後尾入波嗰一下嚟噶嘛，係咪？之前就口罩外交啦、PPE 外交啦，而家疫苗外交啦，所以點解巴西、土耳其、孟加拉、印尼，仲有大量嘅非洲國家，佢準備國藥唔夠就拱科興上去啊嘛，因為佢批准咗嘅有三間嘅，好似係國內嘅疫苗生產商。好啦，如果我係一路睇由八月到而家八九十十一都冇數據公布啦，你記唔記得輝瑞好早公布嘅？其實九月到啦，我記得。啊，跟住就到呢個 BioNTech 係啦，跟住到阿李斯康啦，係啦。咁啊，七成、八成、九成咁。咁一路諗，點解大陸都未公布嘅咧？如果佢喺抗疫戰要建立呢個全球抗疫領袖嘅地位，就係公布數據，然後就影張相。在北京赴運那些疫苗 然後就習近平同接見呢個埃塞俄比亞嘅總統同埋呢個世衛總幹事，然後話俾佢聽，我哋而家輸免費贈送五億劑俾呢個非洲國家先兄弟先用嚇，所有貧窮國家，孟加拉好、緬甸好、柬埔寨好，全部免費送，然後逐個逐個領事嚟跪拜，梗係咁噶嘛。 係啊，大肆宣傳。仲要喺國際期刊發表埋啲數據，咁啊俾同行去評審，咁樣係做足曬，咁你咪夠威咯。 你個個領導都喺度上即係 online 電視直播喺度打緊輝瑞喎，係咪？你諗下之前美國總統打嗰陣時候，好早打啦，彭斯副總統嗰陣時候，係啦。咁你諗下而家喂屌唔對路，我睇下去到十一月已經覺得唔對路嘅其實。以他们这么浩大起功出来冲出来威，为什么疫苗整个布局布好晒局的了，为什么突然间脱脚呢？还有你想想科兴公布的方式为什么可能这么奇怪的呢？譬如我有五个国家十个实验室合作，我个合作的时候我是会指定他按照什么方式和派人去监察他们的试验方式的嘛，然后是统一将数据收回来，好似輝瑞咁樣，佢唔會嗱，佢都係喺唔同國家實驗噶。佢點會由逐個國家自己公布嘅咧？係輝瑞收曬之後，整理嗰一份完整嘅 report， 有曬 document black and white，然後全球發布噶嘛。 呢啲係標準嘅程序嚟噶嘛，係即係科學實驗標準嘅程序做噶嘛，係嚇。 疫苗係靠人嘅信任噶嘛，冇信任冇人用噶喎，真係。打咗会死咁点啊？打咗有并发症会点啊？会唔会抑郁症、痴呆症噶？系嘛？即系点解要统一发放信息咧？系因为你要令到用嘅人有信心啊嘛？系咪？因为必定会出现新嘅疫苗系会出现并发症甚至死亡个案嘅。咁你要令到人有信心，我就谂下科兴而家做紧乜嘢？实际上，如果佢系国家队嘅话，大佬印尼就真係大鑊啦，開始打緊啦，已經全國佐科維多多打完之後，就全國打科興啦。我唔知道其他國家敢唔敢打啦，沙地阿拉伯啊、土耳其啊嗰啲。如果唔係嘅話，你見到佢公布數據咁混亂，衛健委係咪應該捉嗰個姓尹嗰個老細出嚟講講，我哋搞乜嘢？而家成個即係呢個中國抗疫戰嘅形象俾佢搞彎啦，其實係。咁我想問阿 Gary， 你估啦，最後尾香港敢唔敢話唔批准科興？ 嗱，而家有 啲數據我哋睇到曬嘅， 有啲報道咧就話政府咧就話輝瑞嘅咧就話嗰個疫苗嘅到步嘅時間就有可能會早過科興嚇，即係好似之前澳門咁樣咧，就話原來佢話。當澳門嘅特首話俾人去揀嘅話咧，咁但係其實咧，原來佢哋訂嗰三隻疫苗咧，到送到去澳門嘅時間係唔同嘅。咁特區政府會唔會用呢個嚟係做呢個風險管理咧？首先俾嗰啲較多人願意打嘅就到步先，聲稱就開始打，但係繼續咧都係會執行，繼續都會科水，繼續都會俾錢大陸科興咧，即係因為要討好北京啊嘛，咁樣都係買科興嘅，不過遲啲打或者係即係讓少啲人打，但係掩掩養養錢啊已出之物㗎啦，都照使呢筆錢咁樣係。 我覺得甚至唔打，不過唔會話唔批。 批就照批。 點解咧？如果香港話唔批啊，我想話按照呢個所謂嘅專業精神，譬如衞生署話你過唔到六成就唔批。好啦，如果唔批嘅話，你諗下。那個影響啊，全球性啊，我講緊 係 喺香港中國主權下邊嘅城市唔批准用科興疫苗，佢三億幾支喎，全球賣咗，唔好話商業上嘅損失啊，喂，對中國抗疫大國嘅形象嘅打擊相當之大嘅喎，係香港唔批喎。 你睇到佢唔單止淨係揾陳肇始去塌呢啲抗疫嘅問題、疫苗政策嘅問題，揾埋公務員事務局嘅聂德权出嚟講，你會知道個政府根本就壓上咗上去。 我想問點解係聂德权嘅 portfolio 嚟嘅？ 壓上咗佢自己上去咧，係去令到呢、這個即係繼續係去執行照買大陸科興嘅藥劑疫苗，唔改噶啦嚇，一個局長唔夠，加多一個上去，照去。 兩個局長就會犀利啲咁樣 認，係因為陳肇始已經喺建制陣營都認為佢抗疫防疫嘅工作係逐到即係烏哩馬叉，又或者係即係慘不忍睹噶啦。 梗係唔係啦？佢驚咩啊？佢驚陳肇始掟咗出嚟講真話啊嘛。 哦， 揾聶德權就係林鄭揾自己嘅親信， 嗯， 去親自處理呢個科興疫苗嘅問題， 嗯， 係咪？陳肇始就唔係佢親信，同埋陳肇始呢個大媽。被人盤兩盤蹬下蹬下就話係喎，衞生署有六成嘅喎，咁啊如果唔達標就唔批嘅啦，咁咪死啦，係嘛？而家我就話科興係做數嘅啦，肯定係。 嗯， 你睇佢公佈得咁混亂，佢將來你衞生署問佢，佢交俾佢一定係九成添。 嗯， 但係衞生署有冇盡過盡職審查咧？按照呢個過去採購任何疫苗嘅標準去做咧，呢個係 test 緊香港公務員。嘅良知咁簡單，唔係操守咁簡單，係 test 緊公務員嘅良知。 林鄭政權就擺定出嚟就一定話係政治掛帥噶啦，係。但係公務員係咪過到自己嗰關咧？係。 咁折衷嘅方法，我估林鄭就梗係想咩咧？照批咗之後唔用，你照運嚟，我就照俾錢， 嗯， 就保住呢個科興疫苗嘅聲譽。總之，如果你其他土耳其好、中東、沙特阿拉伯唔用嘅話咧，就你嘅事。 嗯， 我哋就。照打，不過就話哦，因為未到報，所以咧就唔運嚟住啦咁樣。咁我收到一個消息都好有趣嘅，其實嗱，你頭先話科興疫苗最快赴運啊嘛，你知唔知運疫苗係有規定嘅？其實一個好嚴格嘅標準嘅，即係運送疫苗啊。雖然滅活疫苗咧嗰個冷藏嘅需求係冇輝瑞咁犀利，好似二至六度嘅啫，好似係。但都是有一定的規格的，這個衛生署很清楚的，其實。但是呢，就我一些了解在內情的人告訴我，這個復星，我忘記了復星還是科興，就用運送疫苗就要用他們的指定的公司的。 哦。 是啊。而這個指定公司呢，就是運送這個大家平時吃开的冷藏冻肉的公司大昌行。 哦，即很难做这些联系的，其实是。 即是说香港的卫生署过去运送开疫苗，其实他是知道哪些公司的。 嗯。 但是呢，因为生产基地在大陆的话，大陆的疫苗公司就会指定由他们的系统的公司去运送了。那他们系统中资系统公司呢，在香港過去是沒有運送疫苗的經驗的，應該只是運送凍肉而已。我希望他們可以符合到衛生署的要求啦，即如果他做得到的當然沒問題啦。我也希望衛生署的公務員能夠秉持一個最高的專業精神，去核實這些運送系統是不是達標啦，儲存的方法，因為疫苗啊，有效度啊，我就算你復星就是 BioNTech 嘛，由復星提供嘛，BioNTech， 如果運送的方式是有問題的話，疫苗的有效性減了你都不知道，你以為是九成的，因為運送裡面的儲存問題不正當，打了之後那個效用減了你都不知道， 或者失效。 如果你說隔離擺兩隻長腳蟹會不會提高它的效用呢？當然不會啦。這個我相信牽涉到很多人對政府的信心，這個不是林鄭經常說假新聞抹黑污名化，就是我希望她只不過是死定了，其實不是真的這樣想。一個民望低到這樣，就是回到我們剛才第一個問題，如果你不政治解決由2019年6月9號開始的事，你所有的施政為什麼抗疫會有這麼多拗撬，整個政府不受市民信任，是嗎？每一次出嚟講完之後，市民就怨聲載道。到而家今次疫苗，更加大嘅懷疑對政府，係因為個政府不可信啊嘛。點解要用政治手段解決？唔係因為大家鬥氣啊，而係大家都想香港嘅管治翻返一個常態。那個常態已經唔係講緊民主定唔民主，而係好多牽涉民生嘅嘢係會 spill over， 因為你嘅政權嘅弱勢。不受市民所信任而去 spill over 到去，而家好明顯嘅，成個抗疫就係一個 你再追究林鄭、陳肇始是沒有意思的，因為造成這樣的局面，其實北京有份，就是因為你撐一個已經沒有香港民意支持的特首嘛。嗯就是这样，结果就是造成这样。你打疫苗这个是大事来的，其实是 打疫苗。是吗？你想清楚啊，聂德权。如果长者打了科兴疫苗出现一些严重的反应，或者再感染而因为感染而死亡，打了疫苗之后感染死亡，咩唔咩得起啊？你作为把关嘅人， 系啦，为官者或者做问责官员，将香港人嘅性命或者将香港人变咗系一啲未完成晒三期临床检测测试嘅药物，做咗嚟做白老鼠，而导致到性命伤亡， 系嘛？正路你而家出嚟就系话，我而家 stop， 直至到科兴能够提供到按照香港卫生署嘅标准啫，嗱，唔需要特别高，我觉得。不需要按照什么什么用回香港原用的标准。他说聂德权说专家小组会开会嘛。我就现在考验这些专家的腰骨。是吗？禁不住的，我觉得如果政府是政治决定而批准科兴的话，而专家小组里面有人反对。如果 what if 他出来吹哨的话，你想想这个打击对整个中国疫苗抗疫外交的打击是重大过你 stop 他的。就是因為你政治掛帥，硬硬強行批准。佐科維多多打完之後，我睇呢個美國傳媒嘅報道，《紐約時報》就訪問咗呢個新加坡嘅一個學者，叫做咩災難管理中心。呢、這個新加坡學者，新加坡相對中立啦。 係啊， 佢話點解印尼要咁急打呢？如果啲數據係咁混亂嘅話，咁樣嘅話係好危險嘅喎，係有冇一啲所謂公共衛生以外嘅原因呢？大佬，印尼人哋都咁样怀疑。如果香港步印尼嘅后尘，喺最高危嘅群组里边打科兴，嗱呢个系政府原本嘅政策嚟噶嘛？到今日都未推翻嘅喎，呢个政策系所谓等紧专家小组再重新评估，系嘛？我哋公众就睇唔到仲有啲乜嘢新嘅数据系科兴俾咗政府，佢知我哋唔知啦。其实如果有嘅，科興一早公布了啦， 所以點解香港醫院個藥劑師學會就係叫政府第一就唔好安排俾長者接種嚇，甚至乎呼籲俾政即係應該接種嘅咧，就俾嘅較為年輕嘅人去接種好啦。咁樣係佢睇到就係頭先你 call 出嚟其他你話係印尼啊、土耳其啊嗰度嗰啲數字，當你嗰個嘅臨床的數據是分埋年齡層，就發覺咦，原來不是那個只是一個平均數喎，5.38有效率嗰個係平均數的話咧，咁香港人特別香港的長者打就有危險的了噃，咁樣係。 如果冇得揀，當然你話世衛的標準五成係國際認可的，你哋不要吹毛求疵啦。如果香港你話冇得揀，咁咪焗打啦，起碼減低一半嘅受感染嘅風險都好啊，咁樣嚇，呢個係相對嘅啫，我覺得。如果科興 coronavirus 係可以做到五成嘅，真係，咁喺一百同一半50%咁樣嘅對比裏邊，即係話唔打同打，打咗可以減一半，梗係打啦咁。但係而家唔係啊嘛，而家係有阿里斯康好似係78%。 系英国阿里斯康 有辉瑞， 辉瑞 有 Moderna 三只系嘛？即系我哋所讲嘅牛津、Moderna 同埋辉瑞喺欧洲、喺美国、北美洲、加拿大已经开始打紧啦。而系有得拣啊嘛，即系唔好再追究当初边个建议定科兴添啦。就算大陆要采取国货都好，你都定国药啊。好啦，结果。而家就最衰嗰只，就最先打，而冇人敢踩停。我擔心政治掛帥左傾就係咁，你踩停就會諗下，聂德权就會諗下死啦。咁其他國家會變成國際新聞噶嘛？香港唔批呢個科興，佢唔係淨係諗香港嘅老人家，佢同時諗緊老人家生命以外嘅嘢嚟噶。咁死啦，會唔會影響土耳其啊、沙地阿拉伯啊？其他嗰啲非洲國家唔敢用咧，咁啊腳軟啊，話俾你聽。結果真正弱雞嘅其實唔係科興， 是香港政府、 嗯、 如果照打的话，第二个 option 钱照晒，这个香港人就做冤大头了，三百七百万剂照买，买了之后摆在那里不用，你自己给市民自愿揀，市民自愿揀当然不揀科兴啦，你当人傻的咩？真是咁咪摆喺度，跟住到期销毁咯。然后跟住就唔出声咯。咁咪跟住话哦，或者等佢复运时间一月赶唔到啊，要等埋第三期数据先运到嚟。咁啊，不如我哋等埋呢个辉瑞先第一批打啦，咁咯。 嗯。 即系最终出嚟嘅结果系。你咪谂下，钱就使咗，疫苗又用唔到。即是香港就是难到一个这样的地步。 是啊，科兴的董事长他讲就说向中国各省提供都是讲700万剂做紧急使用，但是买来香港的就已经一大笔又是700万剂。那你会看到 啊？你想想他几扑街啊？ 即是去到上年 印尼就1亿3千万剂、啊、印尼就1億3千萬劑，自己裏面國內市場點解會係國外佔多數？ 先至係得七百萬劑，香港又七百萬劑， 咁咪即係你係冤大頭咯，係咪先？嗱，我覺得我之前都講過，我話呢個大躍進嚟嘅， 嗯， 大躍進就係我土法煉鋼，我都可以整到呢、這個將屋企拆咗個床框抌落去農田裏面嘅土高爐，都可以煉出鋼鐵，大家都信嘅嗰陣時係。中国有两样嘢，而家土法炼钢嘅，一晶片，二疫苗。佢用灭活疫苗嘅方法，用紧旧式疫苗生产嘅方式，意图一举取代美国、欧洲喺疫苗研究同埋生产里边嘅领导地位。呢、这个咪大跃进咯？ 系啊， 中间卫健委有冇监控呢个科兴做紧啲乜嘢咧？点会搞到咁混乱咧？如果系咁，系嘛？正正就因为喂，我为国争光，我哋而家做咩搞我啊？疫苗大躍進嚟噶嘛？呢、這個係係咪2025 Make in China 其中一個打敗美國嘅疫苗啊嘛？ 嗯、 我而家大鑊，我話俾你聽。What if 如果印尼打完之後出現呢、這個即係、就是、再感染嘅情況，或者個有效率再低啲？喂，呢、這個大國抗疫 show 爛尾喎、啊，其實係 同埋會再進一步對人命又或者係人體係進即係有傷害嘛？嗱，土法煉鋼，即係拆屋企嘅床架去做你，都係令到你更加一窮二白啊，又或者係挨餓，即係經濟上面嘅損失嘅啫，但係唔會涉及到人命嘅傷亡，又或者係嚴重受傷。但係而家係講緊疫苗喎，而家係講緊疫苗喎，係。如果在人體身上面做又冇即係因為冇完成三期嘅臨床檢測之去打而引起嘅副作用，導致到人命傷亡嘅話，呢個係好大嘅責任嚟嘅，係。 即係有時候我覺得更加悲哀係咩咧？窮國係咪就真係要用呢啲劣質疫苗或者係弱雞疫苗咧？咁、 嗯、 係嘛？你諗下印尼 係 係啊，本來孟加拉都係。而家孟加拉，我唔知道佢有幾多科興訂咗啦。呢啲貧窮嘅國家裏邊，當然你話五成都我冇啊咁。咁點解富裕嘅國家就係九成嘅保護率，貧窮國家就係要接受五成嘅保護率？即係呢個就係因為佢當時，你記唔記得佢喺世衛好行噶嘛，好威噶嘛，就話即係會同世衛合作，將疫苗去俾嗰啲貧窮國家啊嘛。即係世衛亦都要有個角色喺度咯，我覺得唔可以淨係一面倒去變成一個親共嘅國際組織咯。如果世衛對科興疫苗係冇睇法嘅話，即係話呢個中共全球抗疫俾佢哋輸出嘅呢啲疫苗只係50.38%。嗱，我唔知道巴西呢個報告有幾，因為太混亂而家啲數據。 50.38%。 是啊，这个所谓是 Butantan Institute 的报告。是不是世卫应该派专家去看清楚。所有现在因为科兴疫苗已经不是中国内部的事或者香港的事嘛。而他会去到其他世界里面很多国家的人会打的嘛。如果你世卫谭德赛声称是代表这些贫穷国家去争取他们抗疫的资源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有个角色在里面去看清楚这些，如果你说是、哦、看完数据。符合標準的我信、哦、如果你說那些 病毒專家、疫苗專家睇過嘅。但係如果 what if 唔係咧？因為我而家實際上係冇辦法判斷究竟佢係定唔係根本。嗱，你睇到個輝瑞一公布之後，我相信其他佢有競爭者噶嘛，人哋一定金睛火眼睇住佢嗰啲嘢係堅定流噶啦，即係其他藥廠啊。因為而家 Johnson & Johnson 又會有新嘅疫苗出啊嘛，莊生啊。 他會參考添㗎嘛？佢哋喺即係嗰啲國際期刊上面刊登嗰啲嘅報告，佢哋會參考，跟住再繼續做研發㗎嘛？係 係啊，我估會仲有新嘅藥廠出嘅。其實咁，如果喺咁嘅階段裏邊，你已經 commit 咗咁龐大嘅數量，甚至喂你全國去打，其實你喺貧窮國家裏邊，你要動員幾多人力物力啊？你諗下，注射嘅人員要確保去到每條村嗰度。不是那麼方便住在大城市的嘛，非洲國家是很多鄉鎮是很分散的，即是差不多你要有個注射隊這樣的方式去運送，確保疫苗不要變有效的，不要運動肉又運疫苗，然後跟著是要即是去到每一條村那裡跟他們打的嘛，人家整個國家是要動員大量的人力資源去做，如果打出來的疫苗相對的效用是低的時候，咁點算咧？咁即係話佢哋嘅疫情要個普打疫苗嘅普及率要好大喎，真係可能成個全國打到八成先至有效嘅。佢哋係冇乜能力嘅喎。實際上呢啲貧窮國家，就算你話印尼都好，冇咁嘅能力嘅喎。唔係個個都係耶加達嚟嘅。 而家做得最成功或者即係嗰個接種率最高嘅以色列，都係講緊大約打咗12.几%嘅人口嘅啫，佔佢哋係。已经是好，已经是全世界最高了。而家系讲紧系吓， 以色列已经是即系点讲啊？军事训练到已经是啲人好有纪律性嘅。以色列国民啊，系、嘛？一个小国人口集中，都是打咗10.几%， 12.几%。 如果你话嗰啲国家重新再嚟一次，边度有能力啫？佢打完第一次之后，所以呢个我觉得是一个。即係衰收尾嘅，會真係。如果唔係認真去處理科興嘅問題，但你而家睇到，似乎大家就好似側側膊嘅啦，已經係。到今日我都睇唔到中國衛健委出嚟對科興疫苗有一個說法嘅喎，而家係仲係喺度撐嘅喎，《環球時報》仲喺度盲撐嘅喎。嗰個盛允嗰個 CEO 就話100%嘅喎，仲係。大佬佢憑乜嘢講100%？我想話真係。即係我希望呢個亦都唔會係，即係係真係一個 test 嚟嘅，我覺得係。好啦，就今日差唔多嘅時間啦。Gary 係咪有個 哦少少嘅呼籲啦， 想同大家 share 係啦。咁咧嗱，呢、這個Facebook 上面呢有一個中大法律國安法關注組，即係應該是學生組織嚟嘅，好有心佢整理咗咧，就即係個日程表就係點樣咧？就係由今年2021年嘅2月起咧，有600几宗嘅呢個暴動案件嗰個政審嘅時間表咧，就整理咗出嚟啊！咁就即係呼籲市民咧。即係一起去做旁聽師啦，呢啲將會即係面臨到好嚴峻嚇，即係可能係數以年計。如果係被定罪之後，即係要遭受牢獄之苦嘅手足嘅，係講緊695名嚇，仲唔包括另外上千名嘅其他嘅人咧，係被即係試完爆炸品啊、縱火啊咁嗰啲咁嘅嚇。咁所以如果大家係想俾一啲嘅，即係支援或者係純粹係聽審，令到佢哋冇咁即係難捱啊，即係好孤單地去面對呢個嘅司法嘅打壓嘅話咧，咁大家就可以去參照啦。係咁，我喺政治咖喱飯嘅Facebook page 嗰度咧有 share 出嚟嘅，大家係可以睇嘅。呢、這個關注組好有心嘅，即係用咗好長時間整理。咁咁之前做咩啊？之前呢啲手中咪全部被還押咯。啊、即係大家只要睇一睇呢幾日，即係嗰個寒冷程度，你會知道即係絕不好受。咁但係仲會嚟緊，即係要面對呢個嘅審訊。最長嘅時間咧，審訊期竟然係可以長達60日嘅，嚇、啊！即係由10几日至到60日不等嘅。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漫長、好殘酷、好痛苦嘅過程。咁所以大家如果能夠一齊幫手做下旁聽師咧，咁就即係可以俾到少少嘅你話係精神慰藉或者係精神支援俾到呢班手足啦， 嗱，我覺得我哋唔好假設所有嘅權利咧都會繼續存在，包括入去法院旁聽嘅權利。喺大陸十二個人審訊嗰陣時咧，就會開始一啲聲稱係佢家屬嘅人入咗去坐咗啲位嘅啦，已經係。即係話喺香港啊，我覺得呢種嘅權利有嗰陣時，大家就要把握，仍然可以一個普通市民入去聽審。呢個普通法嘅精神，亦都係要把握。當越嚟越多啦，你而家睇到嘅，即係如果用翻2014佔中嗰個情況咧，或者2016旺角騷亂嗰個情況咧，佢大約去到最審最高峰啊，即係話搜證檢控排期，都係大約年半到啦，應該嚇你計翻個時序啊，大約年半到。咁而家就差唔多要去到係即係最激烈抗爭嗰段時間啦。 嗯。 即排期上去審嗰啲啊，所以會越嚟越重判。而公眾正如我頭先所講咧，會對於呢啲法庭嘅判決嘅新聞部分就麻木啦，部分係唔想睇嘅。其實，因為嗰個對個情緒影響好大。但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樣嘢係咩咧？大家要用一個平常心，唔係話大家冇感情嘅波動。大家嘗試令自己可以直接面對呢樣嘢，咁你先至可以做到一個去支援嘅人噶嘛？係咪？如果你連呢啲新聞都逃避，我唔想見到黃國同被捕，我唔想見到呢啲嘅家屬嘅樣，我令到我自己好似心安理得，可以瞓到覺。咁每一個人，如果佢哋嗰個心理狀態都冇辦法面對呢樣嘢咧，咁大家就會好即係好被動咯，會。即系唔想去做呢啲嘢，但我就话好多人问咁点算？其实做嘢先至可以令到你由呢种情绪 release 出嚟，即系行动啊。 嗯， 譬如写信啦，譬如贺年卡啦，呢个譬如去旁听啦，去送佢哋车啦等等呢啲，即系喺嗰个囚车里边嘅人望出嚟嘅世界同我哋唔同噶嘛。可能只不过即使系有两个人揸住个牌喺度支持佢都好啦。起碼他會記住這個 moment 可能很長時間被監禁的時候，所以就不要即逃避，當然我覺得是人之常情，因為看到一些很不開心愉快的場面的時候，但如果能夠令到自己的情緒安撫自己的情緒下來，能夠用一個的，即我今個禮拜我寫了一篇文講正念收集，即我師父一行禅師一路教，就是在西方宏法咁多年，他是流亡在巴黎和会之后，巴黎和谈之后，他已经冇办法，1973年已经冇办法翻去越南。结果他流亡咗去法国，然后是全世界宏法，即系而家呢个正念收集已经是在全世界很有影响力的一个禅修的一个方式，包括在大学里面的心理治疗，就是你要令到自己翻去一个当下的一刻，去认识自己嗰个情绪，咁嘅话你就可以处理到你自己啲唔开心嘅情绪。如果你 suppress 咗佢咧，压抑咗佢咧，系冇办法处理嘅。反而你未面对自己当下嗰一刻感受，然后去 focus 喺自己嘅呼吸里边咧，咁反而就可以咧，即系令到自己嗰个翻翻一个比较平静嘅状态。咁就可以去对于呢啲嘅，我谂好多香港人经历过呢两年咧。我睇一个即系广大一个 report， 有情绪问题嘅人系好多好多，因为个政府系无良到系完全唔去解决嗰样嘢，政权一路用镇压嘅方式，一路用司法审判嘅方式，去长期 torture 香港人啊嘛，而家系政治手段，即系咩啊？政治手段即系话我唔理边个啱边个错啦，大家 stop 咗喺呢个位嗰度，然后咧就将嗰个社会嘅代价减到最少，能够可以重新再嚟，但香港唔系。香港是將個社會代價、將政治代價轉移去社會承受，由社會去承受嗰個最大的代價，然後政客去逃出呢個咁樣嘅問責。呢個係全世界最撲街嘅制度，全世界最撲街，比軍事獨裁政權更撲街。軍事獨裁政權係一下，好啦，大家接受現實政變啦，軍政府上台啦。而家唔係，而家係差唔多一個漫長嘅折磨。去到每一個家庭，頭先我哋講 BNO 嘅問題，講外國護照雙重國籍嘅問題， 是我们回到去八十年代那种的折腾，八十年代是一路折磨香港人十几年，现在又再开始了。所以我就说处理自己情绪很重要，其实这件事。如果我们自己都不能够一个安定我讲平安的心境，不是说你对那些事不关心，调回转你要平安的心境你才可以关心那些事嘛。如果不是的话你哎呀死了，我不想再讨论香港的时事。有阵时候我都会有咁嘅情绪嘅 ，Gary， 唔想再睇嗰啲新闻。 绝对明白，因为好痛苦嘅系吓，唔容 易。系啊，我哋仲要讲咧，睇完之后，仲要去不断脑海里边去记住嗰啲嘢。我唔知道你有冇呢个问题。我做完节目之后，我起码我而家朝头早六点五十三分，我系要过两个钟头我先至可以瞓嘅钟。即系我起码九点钟先可以，朝头早九点钟先可以瞓。因为每一次做完节目之后，我的情绪是没办法平复的，是要一段时间我坐在那里画石头啊，专注做其他事情才可以放低。所以我想香港很多人都有这些问题，是但不要掉以轻心，我觉得。因为这些问题的积累，去到你家庭家庭一些重要的决定，卖不卖楼，是不是用 LOTR 入英国境，小孩送不送去外国读书。我哋九十年代經歷嘅嘢，全部再經歷一次，不過今次係更加壓力更大。以前係一個恐懼出於六四之後，今次唔係，係每一日大家喺新聞裏邊見到呢個被拉之後，做咗六點鐘，國安警入上去拉呢、這個拉嗰、那個，係咁樣啊嘛。所以嗰個壓力，心理上嘅壓力、情緒嘅打擊係更加大嘅，我覺得係比六四更嚴重，而出現嘅情緒病嘅問題嘅人會更多。整个政府是不会理你们的，继续镇压，继续用司法审判的方式、滥告的方式去对付。 他只 是李家超讲了 加害者， 国安警的窃听是不受法庭控制的，是不是另外一套？你一这样的话，一国两制的基石就崩溃了，其实已经是、政治运动不断出现，香港人是因为逃避政治运动而走来香港的。我们上一代是因为逃避内战四九年之后，特别去到五十年代韩战之后，这些嘅社会主义改造而走嚟香港。有些是大跃进冇得食走嚟香港，有些是顶不顺那种每日不无时无刻的政治运动，被打击成为黑五类的人，然后走嚟香港。香港人的构成在五六十年代大部分是逃避共产党政权政治运动，而家政治运动在香港生根。由香港的公務員去執行政治運動，楊潤雄這些下面的 AO 教育局的 AO 去執行這些政治運動，衛生署的醫生要政治掛帥的時候，其實這個很難面對，因為上一代我們這樣走來的，其實好了，又再流曬去第二度了。你想想那個對香港人那個心情情緒的影響打擊是多大的，你想想。所以很多时候我说你有时候跟我做节目都知道为什么我们会 overrun。我的心态就是每一次我当作是最后一次跟大家见面。你不知道网禁几时来的。一来就来的了，真的。香港人几时要用 VPN 翻墙才可以看到城寨呢，真的不知道。No guarantee， 真的所有的我们曾经假设不会的不会的东西，其实已经是不断是在新闻里面发生的。包括动这个国籍法。是吗？旁听的权利几时会被一些声称是他家属的人拿了飞呢？不知道。是吗？所有送车的即刻发告票限聚。 是。戴个黄色口罩入法庭又会被法官赶走，这样是。 我真的不明白，连锦鸿都不是一个，是都一个即是好的正常的法官来的，为什么会这样呢？真的。 他做到那个决定就已经不再正常，是不再正常。 他好像说个黄色口罩又写住 5DN1L， 是一个简写这样， 是。所以我就说很多东西我们曾经理所当然的东西其实已经没了，其实现在我们跟上海人在五零年代的处境是一样的。是啊。那没了的时候你每一个决定你想想压力多大，你每一个决定其实可能很关键。即是你对你的 family， 你看到政权不会尝试去安抚香港人，那些是普通市民来的，是不是？按照他们的标准，甚至可能没有参与过上街游行，甚至是支持政权的香港人来的，是不是？你拿着 BNO 那些，其实很多是支持政权的香港人来的，怎可能假设所有拿着 BNO 的人就是国家的敌人呢？是不是？这种想法其实已经是一种极左的思维来的，其实已经是。咁你谂下，对一个普通市民，你谂下构成几大嘅压力？所以我话嗰个2021，大家一定要有一个即系 risk case scenario 嘅一个咁嘅打算。系啊，做好准备，我觉得。即系最近好多人转，譬如转 Signal 啊，开始 quit WhatsApp 啊，开始由 Facebook 转去 MeWe 啊等等。当然呢啲就系因为对现有嘅呢啲即系资讯科技嘅霸权嘅不满。表态啦，我觉得，但同时大家有个心理就系话世界无乐土，香港曾经我哋视为乐土嘅，其实，譬如当呢啲资讯科技嘅细公司做大咗之后，佢可能又会重复翻 Google 曾几何时，其实我系一间好中意嘅公司嚟嘅，喺佢初期发展佢 search engine 嗰阵时，但到而家已经系用 algorithm 用演算法去 manipulate 人嘅思想嗰时，就好有问题。而他们是不自知没反省，是吧？如果 cookies 都要大家 accept， 那为什么 algorithm 是可以在我 behind 我背后去给什么我看的时候，原来是有一种演算计算的话，为什么我不知道的呢？而不是得到我的批准的呢？ 应该要通知我们和问我们的嘛，应该是。 你记不记得你上网如果有 cookies 你要 accept 的嘛？ 是啊。 有些甚至将 cookies 好的公司会细分做三个 level 的嘛。 嗯， basic 的 cookies， 再進一步的最 advanced 的，是吧？你可以 kick 最 basic 那個的嘛，是吧？完全沒有的，現在都。所以我就說這個是一個是幾重的一個變局來的，香港內部呢，就是由反送中運動引發的一個政治衝突，然後引發到一國兩制的崩潰。第二就是全球疫情所造成的世界的 lockdown， 這個是只有兩不是两次大战，先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才是这样的，但都没有那么严重的影响。二次大战有些国家都没有受影响的，其实譬如南美洲 没有受到牵连， 但你想想 波及那时候 现在是全世界 lockdown， 全世界受牵连，这个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即工业化之后，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大变局，我们很难适应，其实而个政权是借这个这样的抗疫来去谋取政治上的镇压，这个是更扑街，是吧？所以香港人很无助，就是这样觉得。即有听众都讲话，如果没有这个疫症的话，香港人走了很多的了，其实已经是。是吧？事实上是嘛。所以我想，即除了 Gary 讲那个表，那就即是很多时候人问我怎样，我说见步行步，就是这样的意思。有時你都冇得 plan 嘅好多嘢，根本咧，你只係作最壞嘅打算，做最好嘅準備，就係我哋要生存之道，就係咁。咁所以我哋自己喺呢啲資訊科技，我哋一早已經相信咧，譬如 YouTube 嘅問題，即係困擾咗我哋好耐嘅啦嘛。但係冇人嚟嘅，其實直至到而家，大家 Donald Trump 咁樣，大家咪猛然覺醒， 突然間重新喺傳媒裏邊被聚焦起上嚟，係 係啊。黄世泽，我和黄世泽的节目《细案细情》在黄世泽的频道那播咧，同我哋嘅频道播的广告量是差几倍的， 系啊，佢嗰度睇几分钟就会有个广告弹出嚟噶啦，系多得好紧要的， 系啊，所以我成日嘲笑我自己惨过做鸡，就系咁啊。两个钟300蚊，我哋而家即系我同你咁样讲两个钟，个广告收益是300蚊，系嘛？但系算啦，我觉得。所以我哋一路谂点样去另建自己的 platform， 其实亦都系睇到呢啲咁嘅科技巨企之间。同中共嗰個客觀嘅效果，一個數碼列寧主義同一個資本獨裁嘅 big tech 個結果都係好相近嘅，無論達到個過程係點樣都好。但係呢啲 big tech 係會冧嘅，係嘛？佢會冧得比數碼獨裁更快。點解咧？因為民眾先係最重要嘅選擇。當我哋選擇其他嘅 media platform 嗰時，佢哋就會崩潰，係嘛？包括譬如 Patreon 咁樣，幾時會被中資收購？幾時會被大企業收購之後又再改變，被美國的科技企業收購之後，我哋都不知道，其實。 所以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自救其实是。当你有 action, 有行动去帮自己帮人的时候，你的情绪那种不安那种抑郁的情绪是会降低的，我觉得。就不是坐在这里每日都自怨自艾的。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城寨，如果将来的我们的这个新的platform 出来的时候，我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咁亦都我哋会喺呢段时间咧，我谂即系我自己会尽我所能去提供多啲嘅节目嘅内容俾大家。咁除咗我同黄世泽星期四咧，就系、是、呢个嘅细案细情之外咧，咁我另外一个科技嘅节目，我唔知阿 Gary 有冇睇过？ 有睇过。 奇安的未来世界。 未来世界。 咁我揾咗一个好叻嘅人同我哋去讲解，咁系喺美国长期做呢科技投资。很有經驗的人，就是 Bonnie 跟我們去講解譬如 Bitcoin 區塊鏈技術，或者他這一集我們介紹一個叫 Brave 的 Browser， 大家可以討論的，就是那個不一定，即千萬不要覺得我賣東西沒有東西賣的，這些公司我們完全沒有份的，其實 參考增加我們那個選擇的空間，你應該 說甚至 Bitcoin 選擇是一種自由， 沒有一個 Bitcoin 我都沒有的，其實所以呢就我觉得是怎样说呢，你要找一些的即使很暗一点的亮光。我记得我表哥是游水落来的，在文革之后攞命搏。那我问他，我说你游水的时候是怎样的呢？那他说我真的很远很远见到一点光，那点光就是香港。那我就揽住过那些的汽车的内胎做水泡。然后就一路搏命游过嚟，就是那点光，望住那点光游。咁所以我话，即系同样我哋嘅处境，嗰啲人我哋好多时候我哋即系比我年纪大嘅人，但系我哋而家呢一代科技本身的而且确系佢一种解放嘅力量，在于你点样用嘅啫。其实有啲企业佢哋用嚟搵钱，变咗嗰个赚钱嘅原则，因为上咗市要向股东交代。所以他赚钱的原则 overrule 晒所有他们的创业的核心理念嘛，现在就是 Facebook 又是广告公司，原来 Google 又是广告公司，全部靠广告收入的，根本他就是卖你的东西。好了，但如果科技我们仍然相信可以作为那点亮光的话，我们就要想了，譬如香港编年史发生的问题，那这些的就是因为其实很恐怖的，你知不知道？你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到现在。 封网的前奏好像是。 是啊，究竟我就会想将来香港人是不是需要 VPN 才可以翻墙跟深圳看齐呢？ You never know， 你不知道，根本不知道他用国安法用到他几阔的嘛。窃听不用批。网禁打个电话给这些网络供应商搞定了，原来已经。这样先以为香港宽频好一点，原来都不是。所以我就说他暗做了，现在将来明做的时候那怎么呢？所以我们要对科技，即是我在来的一集第二集我讲，就是大家有机会可以看看，就是这个 IT 的文盲，千祈现在这个时代特别是香港不能做 IT 文盲，是起码你知道 VPN 是什么，哪一些公司免费的，很多大陆背景的 VPN 不要用，哪一些信得过，浏览器用什么，通讯软件用什么，什么叫做点对点加密，即这些全部以前我们不需要想的，你想想 Gary， 是不是 Gmail 可靠一点还是 Proton Mail 可靠一点，我们以前不用想的嘛，但现在不是的，真的，我相信所谓技安就是什么意思，是资讯科技的安全，大家经常以为我样似技安咁我最近就 upload 咗呢个 3D 嘅技安嘅样，大家就吓一跳添。喺网上揾嘅啫，其实唔系我画嘅。但大家有兴趣可以睇下真正未来嘅技安系点样咧？我唔知阿 Gary 有冇睇过。嗱，有两个真人版嘅叮当广告嘅，而家日本。 诶，未睇过喎，呢个 系。一个就系写个杀手不太冷嘅呢个法国嘅演员啊 ，John Lennon， 就系做嘅Toyota 嘅广告。 Toyota，Sean Lennon 就是做叮当的，做叮当，咁嗰度咧就会有未来的大安技安，同埋未来的正义。咁最好笑系咩咧？ 大雄就牽涉係三角戀啊， 係 就係紀安個妹就中意阿大雄嘅。啊、但紀安個妹就好索嘅喺個 CM 裏邊，喺個嗰個廣告裏邊。 原本紀安個妹係冇乜嘢嘅喎，係 唔係紀安個妹同阿紀安原本喺漫畫裏邊係九成一樣樣嘅，好醜樣嘅肥妹。 即係個鼻一樣啊嘛，係 個鼻一樣咁樣咁大，個嘴一樣，好似個三字咁。咁問題就係原來喺個 CM 裏邊咧，佢個妹突然間仲靚過靜兒喎。咁、但係紀安就仍然係嗰個漫畫嘅造型，所以你想知道紀安將來個樣係點咧，你就上去 YouTube。打呢個真人叮當 Toyota 廣告，咁你就揾到，好好笑嘅其實。 係。 佢一個連續劇咁嘅。咁啊，第二個仲好笑。第二個真人版叮當咧，就係由呢個 Bruce Willis 做叮當啦。我諗係同一公司同一間公司創作嘅，就係介紹咩叫做 5G。 哦。 啊，呢個真係睇完之後我都崩潰啊！真係。點解咧？最新嗰個廣告出嚟咧？那個紀安竟然就是一個黑人 跨種族 就是一個日本第一個在 NBA 打球的黑人是的、哦、那我就希望大家不要再以為這個紀安的未來世界的紀安就是我了我看完這個廣告之後、那我就告訴大家這個是講資訊科技安全簡稱紀安是就是說未來我們怎樣可以在資訊科技安全，當 currency 紙幣，我估下武漢肺炎之後咧，全世界再印銀紙嘅一定，因為派錢派到冇曬錢啦，其實所有政府都又再印，跟住佢啲錢又再唔值錢，咁磚頭又唔會跌嘅啦，金又會升啦，啲人先至 shift 去 bitcoin 啫嘛，即係區塊鏈貨幣，即係嗰啲 crypto 加密貨幣，咁最終我哋都係覺得一個 trust 嘅問題，社會出現咗一個。很大的信任的問題，包括對資訊科技的公司，我們怎樣可以 去找尋一些美國好處是什麼呢？他不會規定你只可以用 Twitter 和 Facebook， 是吧？當你 Facebook 做這些衰格的事時，他會有新的公司出來挑戰他，甚至很短期取代他。你記不記得我想你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AOL 是很厲害的嘛， 是很厲害的，那時最早期 Navigator 那個年代是 Navigator 的年代 AOL 啦、Yahoo 啦， 系啊 ，Portal 西啊嘛，嗰阵时系我叫吓。 而家去咗边啊？ 系啊，你睇呢几日， 仲有冇人用 咧？你睇呢几日 Facebook 嗰个嘅股价大跌，都已经系又系睇得到消费者力量系可以好大嘅，系。 系啊，所以我就话呢个亦都系我哋睇到嗰点亮光系咩咧？我哋要懂得，就算我哋唔系 IT 潮流潮人都好啦，一定要识。不要不知道，不要以为我信 WhatsApp 就信一世、一个通讯软件用一世、没这回事的，我觉得其实一定要自己识、识了之后，即我希望我其实都不是一些 IT 出身的人、甚至不可以说是走在最前面的人、但我希望做这些节目是什么呢？去普及这些 IT， 我们叫 IT 的常识，不要做一个 IT 文盲， 还有是我们去用科技去利用科技去改善我哋嘅生活，即係加強我哋同其他人嘅溝通，而唔係俾科技去做翻，即係變咗做科技嘅奴隸，又或者係即係因為過度依賴嚇、即係減少自己嘅選擇自由，甚至乎個人私隱都失去。即係我哋要有呢個心態。 係啦，嗱，咁呢個節目咧就優先就會喺 Patreon 嗰度播嘅，呢個紀安的未來世界。咁之後咧就會聽日就會喺呢個嘅 YouTube 嗰度。 係。 就免費播出，咁但之後我哋都會、希望大家支持我哋嘅原因就係咩咧？我哋會 create 多啲嘅喺 Patreon 或者未來嘅平台嘅收費嘅節目嚟嘅。咁因為我哋營運啊各方面啊，希望可以一路一路去增加我哋嘅 creator 嘅數量啊，希望可以喺一個最艱難嘅時間咧，仍然繼續好似阿 Benny 所講，逆風而行。最重要係行啊嘛。是吗？逆风企喺度冇用噶，其实系吹冧噶啫，真系就系、逆风而行， 行得好慢，所以就都要行。 你记唔记得阿 Gary？ 你细个，我哋细个听过一个北风和太阳的童话故事， 听过听过 吓，系嘛？北风可唔可以将嗰个人将啲衫吹走晒佢咧？系唔得嘅，系嘛？最终系太阳伯伯啊嘛，即系太阳出嚟，佢先至会 將佢嘅身上邊嘅衣服除咗啊嘛。咁你而家仍然係用北風嘅話，咁就只有逆風而行嘅啫。其實，其實冇其他選擇根本咧，即係唔到你揀嘅，根本咧好多嘢。咁啊，好多謝阿 Gary 可以即係同我哋一起做節目，我把握每一次做節目嘅時間。 係啊，我一日未再被拘捕、未還眼，我都繼續做節目。嚇，呢個係我寫 即 係 我每一次點解唔捨得 嚇， 唔捨得結束咧，就係因為我都有個心理嘅準備，就係今次會唔會最後一次同你做節目咧？咁即係你農曆新年去警署報到之後，會唔會被還押咧？咁樣咁，但係我覺得亦都唔會影響我哋做好每一集節目嘅精神。因為呢個實踐先至可以驅走嗰種恐懼嘛。係啊，咁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啲去話俾人聽，我哋城寨做嘅節目啦，share 出去啦，俾多啲人了解多啲，係啦，我哋嘅關於呢個資訊科技嘅新節目啦，希望多啲人睇，我覺得最重要。你看下留言的質素很高的，我們很多是很對資訊科技很理解的人，比我認識多很多東西的人在討論，我覺得這個圈子是重要的，希望慢慢形成一個這樣的 community，是 IT 有 IT 背景的人，所謂 IT 的有 IT 的 background 的人，可以形成一個圈子，然後可以去協助我們將來可以走得更遠。其實是的，好啦，今晚差唔多啦，咁就希望啊 Gary 可以繼續有幫人寫揮春同埋畫年畫噶嘛你？ 有，不過喺辦事處做，今年唔能夠擺街站，有限聚令嘅打壓，咁所以透過郵寄噶啦，而家係即係有市民或者係親身去到我辦事處嗰度攞啊，住得遠嗰啲，可能我就郵寄俾佢咁樣嘅。係，世良仲有城寨人咧，亦都有啲建議嘅，你都可以睇嘅。做完節目之後留言，即係希望忌安的未來，即係嗰啲嘅主題嚇，有啲講話啊，點樣可以做網絡移民啊？點樣鏟呢個 Facebook 啊？如果唔記得咗個 password 啊，等等啲技術問題或者係建議咧，亦都可以參考係喺個節目度可以 cover 到，咁亦都係好嘅係嚇。 我呢個會嘅，因為好多實際嘅問題，譬如今集我哋介紹一個叫 Brave 嘅 browser， 咁咧就有一啲嘅，當然有一啲比較技術性嘅討論，譬如咩叫區塊鏈啊呢啲啦。咁我哋希望做到就係每一次都有一啲好有啲具體嘢落到袋嘅，帶走啊，咁從而希望一步一步好似個 building block 咁樣，即係因為而家互聯網嘅時代好處咩咧？當你有咗個興趣，那個好奇心啊，個 curiosity 出咗嚟之後咧，其實你自己會揾到嘢噶嘛？係咪？譬如我講完之後，你自己咪試下嗰個 browser 點樣用咯，或者原來有一個咁嘅新嘅通訊軟件嘅，係嘛？譬如 Signal 係咁樣嘅，點樣可以將 WhatsApp 裏邊儲存，然後又點樣將嗰啲嘢擺喺自己嗰度，然後去鏟 WhatsApp 嘅？咁呢啲就除咗我哋可以講咧。咁我哋我朋友阿樹伯伯啊，喺《蘋果日報》寫資訊安全嘅咧，佢都講好多嘅。 係啊，係啊， 係啊。咁我希望 教人點樣喺 MeWe 嗰度做廣播添啊，係我睇到佢 啦。係啦，嗱，咁城寨嘅 MeWe 就開咗嘅。咁好多人問點解我唔開 page， 係有原因嘅。其實即係而家就係我會由於我而家盡量將啲 post 列做 public， 咁大家都睇到。就算你唔係我 at 咗你嗰個 contact 都好。咁因為我希望我唔想再想好似重複 Facebook， 即係其實唔需要人多 follow 嘅，有時係最緊要係志同道合嘅人，志同道合嘅人係嘛？即係唔好咁多閒雜人喺度咧，反而有好處咯。我覺得咁就係第一步啦。當然，因為我哋都要睇定 MV 嗰個情況係點。咁啊，其他嗰啲譬如YouTube， 即係那個情況咧。咁我覺得 sooner or later 我哋都唔會留喺 YouTube 噶啦，其實呢個係遲早發生嘅事嚟。因為只不過我哋而家係用緊佢哋嘅儲存 archive 嗰個方法，係最方便嘅啫。其實咁亦都一路去諗緊替代品啦，或者係自己嘅 server 啦，即係 cloud server 啦咁樣。咁見步行步咯，我覺得即係你話完全斷曬呢啲科業big tech 嘅。嗰啲嘅 service 又有一定困難嘅，我覺得嚇。咁但係 migration 就係你逐步咁樣去揾一個新嘅地步啫嘛，我覺得。但係最重要，我覺得係你要記住， 今日少嘅，将来大咗佢又会变坏。 系啊， 系啊，即系权力同资本两样嘢系会令人变坏。 我哋睇住 权力就系共产党 二点零点样进化噶嘛，慢慢系我哋经历嘅，一路经历当中嘅系。 嗱，譬如好简单，我成日觉得我讲嘅科技系解放嘅力量嚟嘅。即系 YouTube 出现咧，无论佢做咗几多衰嘢都好咧，实际上佢都有解放力量，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嘅意见嗰阵时。好啦，但去到咁嘅地步，你要点样再重新将众星喧哗嘅情况去凝聚共识？呢、這个就好大嘅挑战。咁我哋又要借助新嘅科技嘅力量，系可以唔系净系大家噏啦，噏完之后可以讨论啦，有 engagement 啦。engagement 之后可以 come up 到一啲 consensus building 嘅嘢啦。咁呢个亦都需要借助科技，我觉得。咁样嗰个公民社会先至翻翻去一个常态，我觉得。咁而家就係一個眾星喧嘩嘅時間，大家喺個 echo chamber 裏面生活，即係接觸唔到其他嘅睇法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一個幾大嘅挑戰嚟嘅。2021啊，除咗我話逆風而行之外，我哋點樣行咧？咁我覺得科技係其中一條路，唔係亂噏嘅，真係。大家識多啲呢啲科技嘅嘢，總會喺呢年裏面你會揾到一啲方法係。是即是看到一些所谓曙光出来。这个就是我一路想怎样去看现在的、那个困局下面。即是香港人怎样自处的其中一个建议来的，其实就是在科技里面。好了，今集差不多了。那 Gary， 如果你我们就会画一些年画给城寨人的。那你搞定的话就可以通知我，我就通知他们。就我们可能下个礼拜。过年是几多号啊？我都唔知。 2月12号是年初一，我记得2月11号要上庭，2月10号要去报道，要去警署报道，所以好清楚。2月12号就是呢个年初一啦。 系啦，咁就 咁，所以下一集咧差唔多噶啦，啱啱农历新年前嘅两三个礼拜系吓。 系啦，咁啊，头档我啲人有回应咧，就系叫我哋用 LBRY 咁系一个区块链储存嘅 YouTube 嚟嘅。 哦，系啊，系啊。 咁我就。都之前我兩個禮拜前開始已經係睇啊，用 Odyssey 啊、Libre 啊呢啲嘅區塊鏈儲存嘅 YouTube。咁因為佢好處咩咧？佢可以同步，同步你 upload 上去嗰陣時，佢即刻喺 YouTube 掹過去，做一個嘅儲存。 同埋咪永久儲存啊？應該係永久儲存㗎，應該係係咪 啊？係啊，因為譬如有啲聽眾都提到就係話，如果唔好用 YouTube 做 backup， 因為好容易就係一夜冇曬啲 file 啊咁樣，咁呢啲亦都係大家而家要關心嘅問題嚟嘅，真係。 明白。 咁究竟譬如即係我希望，就算我唔識都好啦，即係我拍檔阿 Bonnie 可以了解多啲，即係佢對呢方面嘅認識比我多好多。咁譬如可以佢了解咗之後，又可以同大家即係去 share 佢嘅睇法。因為都需要一啲即係。我哋叫做行內人咧，去睇下呢啲公司嘅背景啊，唔係淨係佢嘅技術嘅，包括佢公司嘅背景啊，佢成唔成熟啊，發展到咩地步啊，係咪值得 all in 啊？一話睇掂先兩線行，由 Facebook 由 MeV 或者由 YouTube 由 Libre 咁樣，咁我覺得就係一個即係、就是、希望嘅節目可以俾到大家嘅一啲嘅啟發，我覺得就咁咯。 好， 咁你搞掂咗之後，我哋就會。在節目可能下個禮拜， 直情下個禮拜就下個禮拜係一定搞 定。係啦，就會抽出呢個年畫啊，真係可能一期一回啦。今次係呢個年畫，因為我哋未送過年畫噶，即係之前送嗰啲就係阿 Gary 畫咗好少，我記得豬年好似畫咗幾張。 係 嗰啲好靚嘅 cardboard。 嗰次有個活動喺城寨呢度， 喺個書法活動裏邊係啦。咁啊，今次就會多啲，好似係十張啊，我唔記得咗係咪啊？ 今年多了人問我攞，特別是我被捕之後，不知道是不是個個諗住可能會成為專槍， 唔好咁諗添啊，大佬，跟住再以為可以攞去炒啊！ 我啲街坊係咁諗，可能係 即係諗住你橫壓之後就可以攞去炒啊！ 唔係紀念紀念， 即 係紀念紀念， 表達 紀念紀念 你嘅支持就真，我覺得係啊。咁啊，我唔知你畫乜㗎，牛年。 牛年，牛年有四款嘅吓， 有四款嘅， 系有四款。 但系你上次画嗰个 核彈都唔爆嗰個好得意，我覺得。 係咩？嗰個你建議啊嘛，我你講個 concept， 核彈都唔割啦，係啊， 我就 execute 出嚟嘅一個係。 系啦，咁啊，嗱，如果你可以嘅话，帮我画一张技安都得嘅。 技水墨技安， 水墨技安系啦， 水墨技，我睇一睇你头先。 先， 我睇下你头先讲嗰两个真人版系点样先系。 千祈唔好画个黑人版啊！ 明白。 咁大家如果想知道真正未安寄来嘅话，就可以上去揾呢个日本五 G 嘅广告，新人版叮当嘅广告，好得意噶 ，Bruce Willis 做得 系嘛？好。 好啦，再见啦，拜拜。 Okay， 好，拜拜。 拜拜。